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新李， 我是 Tasco。 Hello， 是干餐不打，早晨咁多位。 是今个礼拜唯一一套科幻片就是蜘蛛侠，是不是？ 冇错啊， 这个强势回归，我不知道成日改啲名字，人哋 Homecoming 嘅爱家算啦。 系啊，香港最无啦啦，其他啲人都唔系咁嘅，其他啲人食翻咧都系咩翻校日啦。不過大陸都係嘅，大陸叫英雄歸來咁啊，又係即係無理拉更嘅，係 要勁啊嘛。好嗱，咁呢套當然一定係最爆噶啦，亦都話五百幾，雖然冇六百場，但係都五百幾，係犀利。咁啊，票房啊唔需要擔心，都暫時都唔差嘅，係啦，一定嘅。因為而家話好似話開畫咧，都係僅次於啊《神奇旅俠》啫，即係叫做今年呢一個季啊。暂时佢系排喺第二嘅，即系如果以北美计算。 系啊，同埋北美话佢系咩咁多套，即系话佢预算其实唔高嘅呢套啊，喺蜘蛛侠咁多集嚟计，但系就话个票房系最高嘅呢一刻，系咯，即系开画票房。 哦，系咩？哦，即系高过之前两代咯， 系咯，即系开画啫，讲紧开画啫，系啦，反而系最高，咁啊反而，但系佢预算系唔高嘅，唔知第二低嘅就呢套，即系讲预算啊，整笔 咁样嘅 ，OK。系啦，咁嚟，反正呢个一阵会讲啦，咁而家唔使讲咁多 ，OK？ 一阵咁多位主持都会逐个同大家讲下佢嘅意见，好冇？我哋一阵尽量揾到几多个几多个，好冇？咁就大家讲下 啦，系啦， 咁我哋转头先有讲第啲嘢嘅，今个礼拜除咗呢个超人咧，仲有另一个就咸蛋超人都有新一代嘅出现啦，吓，咁啊一阵都会讲。 哦，明白，好啊。 系，好啦，咁啊第二位， 坏蛋掌门人三。 仲喺度，系啦，呢、這 个哇，呢、這个场次都唔少啊，都四百几场啊，冇话因为蜘蛛侠要让路啊，咁而的确佢嘅票房亦都仲 keep 到嘅，系啦， 冇错， 系依然系好多嗱，两边都应该有僆仔睇嘅，因为蜘蛛侠都唔系净系 teenager 嘅，有啲细路仔都中意蜘蛛侠嘅，有啲即系外国啊，尤其外国好细细路仔都中意蜘蛛侠嘅，所以其实都系争紧嘅两边系啦，咁啊，但系当然蜘蛛侠系今个礼拜嘅新片啦，咁啊梗系正咗少少嘅，一定系啦，咁但系坏蛋掌门人三依然 keep 住啊，系啦， 系， 嗯， 好，第三位， 第三位变形金刚终极战士啊。 啊！仲喺度啊！ 佢喺度嘅场次就少过一百噶啦，但系都仲一定嘅人啦，系啦，系啦。咁啊，第四位咧就系咪新片嚟嘅？就应该 新片嚟嘅。许鞍华即系 N J 好耐啊，即系又系即系黄金时代之后啦，又一即系再战呢、這个，因为佢系谂过话咩三部曲嘅，即系拍呢个二战嘅三部曲啊。 佢讲咗咩戏咧？ 二战就即系回归香港嘅。我嗰个名叫做《明月》。幾時有啊？食翻就但願人長久啊！副題就係啊，咁啊即係一個二戰底下香港淪陷嘅一間學校入邊嘅小故事，入邊有老師、有學生、有 人拍啊，係嘛？ 係啦，冇錯。其實入邊粒粒星嘅最出即係主角就係彭于晏倫啊即係嗰個 周迅啊， 湯唯係係咪湯唯？ 唔係周迅 啊，係周迅，我記錯咗，係啦。咁啊，但我未睇，對不起，因為我今晚先係有呢個招待。 唔緊要，呢套有興趣啊，可以下個月同大家講翻啦。 係啦，冇錯啦，係啦，咁就咁啦，好啦。咁啊，第五係咪？ 第五位仲有呢個神奇女俠喎，估唔到。 喂，值得啦，神奇女俠。 哦，咁神奇女俠都仲 keep 到嘅，係咯，不過就場次好少㗎啦。 3500幾啊，即係如果你話計，可能4000咯，未必掂到4000。 即係個票房。 係啦，即係如果而家票房係啦，冇錯。 系嗱，第六咧就系、是、我哋讲嘅今晚打丧尸系嘛？ 冇错， 咁系咯，今晚打丧尸又嚟咯。 系啦，咁啊都仲喺度嘅，系啦。咁第七位咧都系香港嘅， 系原谅他77次， 系啦，系都 keep 到，系啦。 都 keep 到。 咁啊，好可惜咧，另一套系啊，另一套特即系十铺就系大片，搭咗落去噶啦，而家就系第八位嘅《盗 墓迷城》。 盗墓迷城。咁啊，場次都點啊，得翻十幾啊，二十場都唔夠，係啊，係啊，咁啊，的確都係幾慘嘅呢套慘烈嘅嚇，係啦。 不過啲人話今年即係計外國啊，話頭半年最蝕得最多嘅戲就話係《盜墓迷城》同埋《阿修羅》，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外國 呢兩 邊嘅話，《 阿 修 羅》 係《阿修羅》《神劍阿修羅》，係啦，外國又係大，即係估佢可能預算大收，但係又係炒咗，係啊。咁啊，第二套就係《盜墓迷城》啦，啲人就咁講。係 啦。嗱，咁第九位出奇地咧，做得嗰兩場嘅，竟然 keep 喺第九位就想死冇咁易喎！你真係諗唔到啊？ 好平啊！你知我睇咗。 系啦系啦， 我上次都拖咗一扎人入去， 但系都入到十名内，其实好犀利。 唔 系啊，当然呢个系我哋而家呢一刻啊，呢个排位啦，可能会随时转嘅。 唔 咁第十位咧，哇！呢套咧就真系搭死噶啦，就系、是、呢个加勒比海海盗啊，恶灵体航啊，得翻几场啊，不都仲喺第十位嘅，系啦。 冇错。 系啦，嗱，咁有冇啲系新上但系喺下边嘅咧？ 其实有个叫编写美好时光啊，不过嗰个其实就系咩嘅，即系你话当二战啊，二战嗰啲你当嗰啲系嗰啲骨战争记者啊，咁啊再加个编剧咁样，咁但系佢优先嚟嘅，其实系啊，七月 我优先嘅，好似得一两场嘅咋， 系啦两场啫。咁你话真系上咧，呢、這个礼拜真系特别上咗系《香港制造复修四 K 八》 哦，呢套 呢个系真系上嘅呢、這个系咯。咁啊，真係蘋果嘅香港製造啊，係啦，咁啊，唔知點解佢 2K 可以變 4K， 咁我就麻麻啫，呢套我不嬲都會覺得。 咪要入場見識下喎，點解可以 2K 變 4K 一定要？ 係啊，我真係，係啦，咁你問我真係今個禮拜特別嘅，真係冇人夠啱上，因為蜘蛛俠係得夠膽明月幾時有咁嘅港產片啊，唔同發行啦，係冇人再發行片嘅，因為蜘蛛俠。呢樣事實係，好多名人嘅，咁所以係冇片嘅，係啊，冇嘢睇， 正常，正常嘅，好正常嘅，其實外國都係差唔多係咁嘅啦，即係冇乜著數啊，咁樣冚啊，係 啊， 你一定都係分薄，咁你冇意思啊，因為你嗰、那個叫做第一個禮拜個成績咧，好緊要嘅， 冇， 有人分薄你，你好唔著數嘅，你可能之後就接唔到人哋落你玩嘅。 嗯、 做唔到一個一定嘅票房嘅話，係啊，咁所以都比一比啊，好多人都係，咁啊蜘蛛俠就冇得輸嘅，基本上我都知道，就算你未入場睇都，即係你唔好理到佢出嚟，你話後定贊啦，點都入咗去先，係啊，好啦，咁冇啦係嘛，冇啦，冇曬啦嘛，係，好啦，咁一陣我哋會比較集中咧，就講蜘蛛俠先嘅 ，OK， 以上嘅呢、這個係香港觀眾以腳同荷包去投票啊，咁啊。你又唔需要信曬，又以作參考嘅啫，係唔需要信曬嘅，你可以用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講起啦，係嘛？咁啊，唔需要穿橋啊，唔需要聽古仔朋友啊，識機。 好，咁啊，不打開始講蜘蛛俠咯。 冇錯啊，咁就當然咧，即係其實咧，美國即係叫超級英雄排名啊，不嬲，我記得好似咪即係以往有啲網站做統計啦。其實長距頭三位咧，其實係超人、蝙蝠俠同埋蜘蛛俠嘅。咁咧，其實咧，香港觀眾可能咧，即係而家就話會覺得喂 ，Marvel 最型啊，邊個啊？梗係好多小朋友啊，或者新一代都話 Iron Man 啦。咁其實你話即係睇開美國漫畫咧 ，Marvel 最成功嘅超級英雄咧，就一定係蜘蛛俠。即係如果即係講翻個背景啊，咁呢啲蜘蛛俠咧，即係少少背景啦。咁啊 ，Marvel 想當年啊，即係買咗親生仔啦，買俾 Sony。咁所以咧，一直啊，蜘蛛俠就唔能夠喺 Marvel Studio 入邊嘅電影入邊即係出現嘅。咁啊，終於而家叫傾掂數啦，喺呢個之前嘅英雄內戰入邊都叫首次出現啦。咁啊，我哋即係 fans 嚟嘅，梗開心啦，亦都中意睇 Marvel 戲嘅人開心啦。咁啊，變咗就加落去。咁即係我覺得蜘蛛俠呢個 brand 喺 Marvel 入邊嚟講係好有意義嘅。咁而佢個喺漫畫入邊嘅設定咧，佢一個即叫做小人物嘅英雄啊，即係好強調係一個嗱，未必係小朋友嘅，即係後尾漫畫都大咗啦。咁但係就即係今次電影就以佢啱啱即係一個青少年嘅年紀開始切入啦。咁 OK 啦，即係之前有幾輯都係咁啦。咁但係問題佢係一個即係小人物英雄，係一個即係冇錢嘅，亦都係佢成日要為生計嘅。最後去做咗記者咁，但係佢都係好多受到生活好多壓迫嘅，類似咁樣啊。咁即係呢個切入點嘅就唔同話你一啲好離地啊，蝙蝠俠啊，唔好話講用 DC 講啊，即係講翻 Marvel， 譬如Iron Man 啊，即係嗰啲或者美國隊長嘅好離地咁啊，本身個背景。咁呢個佢係比較貼地，好生活化。佢打嘅敵人咧，其實都係比較低，即係叫做低 level 啲，或者叫做比較係小人物、小角色啲嚇。咁呢個就係不嬲蜘蛛俠個玩法咯，或者個模式啦，我都會定義為。咁但係呢套戲咧，咁啊，但係嗱，冇得講話失唔失望嘅，因為開宗明義大家都知佢個一來 reboot 啦，二來咁 reboot 佢都熬啊，因為咧，即係你問我就上一輯。即係鋼鋸嶺男主角嗰輯啦，我定義好多啲 加菲， 加菲係啊，咁啊嗰輯就叫做毀譽參半啊，我強調毀譽參半啫，其實又唔係外間講到，即係實情個票房顯示啊，尤其是第一即係啱啱 reboot 嘅第一集，即係 Amazing Spider-Man 其實票房好高。 啊，即係全球票房。咁但係就即係第二集電魔我都覺得窄啲嘅，但係蜥蜴人嗰集我覺得還可以啦，又唔係話不至於好差。咁但係又始終都叫毀譽參半，咁加上即係都叫 Sony 叫停咗㗎啦，咁啊叫做難得 reboot， 咁我估啊即係都好緊要啦。咁佢個取向就無可厚非啦，佢就係將 Spider-Man 就即係加咗入去。就似即係一個 man 啊咁樣嘅角色啦。嗱，唔講呢個取向，即係究竟好唔好啊？ 都事實加落去。 係啦，事實係咁啦，即係 Iron Man 加落。咁事實係咁啦。咁我會覺得就好多觀眾都以為就入去可以定義為 Iron Man 嘅第四集咯，即係或者叫 3.5 集咁睇。咁如果有咁嘅心態入場，我覺得會失望嘅，因為事實有電影公司係有欺騙觀眾嘅。咁點解呢？因為佢最出名嗰段 trailer 有個蜘蛛俠蕩喺個皇后區，同埋 Iron Man 飛咁樣，個感覺係似兩個喂，終於就一齊作戰啦咁樣。咁套戲入面係完全冇 Iron Man 與 Spider-Man 合作，即係合作作戰打壞人嘅場面係冇嘅，得唔得？咁而 Iron Man 係有出，但佢嘅份量其實係真係唔多。不過我都承認佢存在感強嘅，得唔得？中間有啲位咁樣，即係好壓到場嘅，明？咁真正咁，但係就算佢 even 係渡輪救人嗰幕，同埋大家見到喺海上面抱住佢出嚟咁啊，吹下都見到啊。咁呢啲少少碎鏡咧，其實嚴格嚟講，嗰個唔係人嚟嘛，嗰個係 Friday 嘅嘛。即係人工智能嘅 Iron Man 啦，應該話嚇，咁啊叫可能又或者叫 Iron Man 遙遠操縱啦，你當係咁啦。咁啊真身出場咧，即係劇透啦，冇所謂。咁啊只係得天台叫做心情對話嗰幕，就嗰幕帶出就收翻你嘅制服啊嚇，令到你即係反思翻蜘蛛俠嘅真實意義。咁第二幕就係最後總部幕嘅啫，總部之幕就帶出咗蜘蛛俠的成長啦。咁問題緊關鍵嘅當然，咁天台出場嗰幕亦都型嘅，我覺得。咁但係實情係得咁嘅份量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話入場睇 Iron Man 嗰啲啊，即係要調教翻心情啦。咁我覺得難得 Iron Man 你都去到咁樣嘅取向咧，我自己又幾失望就你，因為你係咪都加 Iron Man 噶啦？點解唔一定整翻場係蜘蛛俠同 Iron Man 合作嘅戰爭而打嗰個鳥人咧？咁樣咁呢樣我覺得自己幾冇癮嘅。好，咁至於你話 Spider-Man fans 如果係死忠咧，我覺得就會失望啲喎。點解咧？因為咧頭先都講過 ，Spider-Man 係嗰只即係民間小人物做英雄，佢象徵一個平凡人突然變英雄。咁佢係冇背景、冇後台、冇成噶嘛。咁但係而家就調翻咗，佢有背景，咁無厘頭 Iron Man 係幫佢咁多啦。咁另外俾咗套甲佢。咁嗰套甲咧，佢由一開始已經係一個高科技嘅軟甲。咁喺套戲入面講到就已經即係唔計劃最後嗰件啦，一開始嗰件已經有夜視啊、攝停啊、X 光啊、發熱線啊、錄影 GPS， 有電仲可以打電話，有埋降落傘，有埋追蹤發射器，仲有埋個迷你蜘蛛偵察機。咁你諗下啦，佢除咗冇咗個噴射器同埋冇得射激光之後，佢套嗰件衫其實同 Iron Man 有咩分別咧？不過只不過遠啲咁解啫嘛。咁其實呢個取向佢唔係加 Iron Man 入去就同佢做 man 啊咁簡單，佢而係連件衫開始已經想將 Spider-Man 今輯係塑造到好似 Iron Man 咁樣嘅相約嘅或者個風格啦，或者個能力咯。咁其實有影響嘅，點解呢？因為以往蜘蛛俠打都係好就地取材啊，好隨機應變，去窩啊，執起嗰啲渠蓋咁就整個蜘蛛彈啊咁樣飛埋去。咁但係而家因為多咗套甲嘅存在，第一就甲好多信息啦，佢套甲直頭有埋人工智能嘅嘛，大佬，咁佢會講好多資訊，咁啊變咗又會多人同佢長期喺度傾偈嘴炮，咁二來就又有個咩偵察機啦，就變咗好多好嘥嘅支援啦，咁啊變咗係唔同咗個作戰感覺。咁最大就因為有套甲咧，變咗佢冇直頭，我唔知係咪篡改咗，佢今集就冇提過主角有嗰個蜘蛛預感嘅，咁啊即係大鑊啲。咁你不嬲蜘蛛俠有個蜘蛛預感，咁啊有少少叫做有意外嘅 detect 到後幾秒嘅事噶嘛。咁而家冇咗呢個，咁啊變咗全部係一個人工智能理性分析。咁我覺得個 feel 好唔同，咁成個作戰個風格變咗太似 Iron Man 啦，只不過佢唔係食激光射蜘蛛嗰啲事。咁呢樣嘢，我覺得如果係想睇一個好有個性嘅 Spider-Man 嘅觀眾咧，亦都會覺得有啲兩頭唔到岸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取其中間，你真係好真心想睇 Iron Man 嘅，索性都揞住唔睇 Spider-Man 嘅，又發過咁少喎。咁如果你想睇 Spider-Man 死忠嗰啲咧，又覺得喂佢又有啲即係 加得太多，就個感覺似即係好似 Annihilation 咗啊蜘蛛俠咁樣，咁呢樣嘢，咁我明嘅，原著 Iron Man 都最後會有套好型嘅甲，即係唔好話最後啊，即係俾過一套甲啊蜘蛛俠著，咁但係即係起碼蜘蛛俠本身有個個性，佢著套甲因應某啲大嘅敵人要打增強能力，咁我覺得合理嘛，咁但係而家唔係嘛，而家係變咗本身蜘蛛俠以後嗰套甲都係有咁嘅功能，咁係兩回事嘛，我覺得就真係篡改咗。咁我呢樣嘢我自己就唔係好鍾意嘅。咁不過你問我就普遍觀眾坦白講都係睇娛樂啦。咁啊你問我呢套娛樂性我覺得起碼都好睇過上即係上一輯即係意思鋼鋸嶺嗰輯嘅第二集嘅。咁但係你話我從蜥蜴博士嗰集冇得相約囉。因為其實呢集個戰鬥場面都唔多，其實少。計場面呢其實佢仲我覺得仲差過第二集八爪魚，即係意思 Sony 2002年版本嗰、那個咁、但係你話整體呢佢有校園有輕鬆，咁冇咗 Uncle Ben 又加好多，即係睇得到佢好好好想加啲新元素咁、包括就即係又會個 MJ 啦，即係咁竟然咁扭橋啊，原來最尾原來嗰個黑妹第一點解蜘蛛俠條女變咗黑人呢，原來嗰個黑人唔係條女，好多嗰條女係未來就係嗰個辯論，即係嗰個係咪辯論即係叫做知識比冠軍嗰、那個 那個 冠軍嗰、 那個軍庫之身啊，校際常識問答比賽 係啦係啦嗰啲校長就咁，最後嗰條女先係 MJ， 原來咁啊，即係叫做幾佢講嗰句，我覺得幾有驚喜嘅，咁啊叫有啲嘢扭咗咯。咁一來冇 Uncle Ben 啦，咁 Uncle Ben 冇咗，我以為會有啲好多嘢交俾 Iron Man， 但我又覺得佢唔似。佢直頭係叫做大，直接斬咗呢個 Uncle Ben 角色。咁因為斬 Uncle Ben 角色嘅好處就佢唔使死多次嘛，佢係唔使由個親人嘅死去推動個角色成長。咁變咗成件事就唔即係套戲個氛圍冇咁去到啊死去活來啊，要報仇啊，要去到即係呢個咁樣嘅叫比較 dark 啲或者叫做即係悲觀啲嘅氛圍。咁變咗成套戲其實個感覺就輕鬆鬆咯。咁加上佢今次 reboot 好強調，就最後蜘蛛仔調翻轉係，其實你問我點解最後唔揀套甲係有少少，我都去得太急嘅，即係喺個交代俾觀眾聽佢個角色心理變化咧。咁佢可以攞套甲，但係都翻去做皇后區英雄啊嘛。即係我覺得係未必係零同一咯，佢唔會咁突然見到套甲，而佢平時咁中意，即係想有套甲，或者叫咁向往啦，做Avenger 嘅生活嘅人，咁佢冇理由嗰咁比較突嘅佢個放棄。咁但係問題，總之個 point 係呢套 Bobby 就係個年青人可以自決嘅，年青人最後喺面對 Iron Man 啦，或者面對種種嘅人生，佢都有得揀嘅。即係強調就係話佢嘅自我抉擇同自我覺悟。咁呢樣嘢我覺得就係擺明 Marvel 拍俾即係當代年青人嘅價值觀啦，即係取悦年青人而做嘅。咁所以即係。又係嗰句穩穩陣陣，亦都有啲新嘢加咗，咁但係大改呢就加拉名啦，咁呢個取向即係你同唔同意就自己觀眾自己諗啦。咁我覺得佢以一個叫穩中求變啊，穩穩陣陣嘅娛樂片嚟計呢，咁亦都算係校園青春片嘅一個變種，即係以往校園青春片可以去到係呢隻，咁佢就將校園青春片將超級英雄咁樣叫兩邊一半一半 crossover。咁你話佢拍到好校園青春又唔係嘅，因為事實佢好多時間都講去偷走逃學噶，咁而同佢同嗰個學即係啲同學嘅互動其實唔多，即係多就我都掰佢個肥仔個角色係好滾嘅，係啦，即係有個咁樣嘅叫下巴嘅角色，咁但係係做到嗰個友情出嚟，咁但係就即係中規中矩啦，我啊肯定唔係坊間話講到咁實，甚至乎我覺得佢一定差過神奇女俠嘅。咁但係我自己排 Marvel 排名，我就我都係中間啦，叫合格多啲。佢係好過神奇Doctor Strange， 即係奇異博士。咁但係佢都唔及蟻俠同埋死侍。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個人排名啦。咁啊，即係睇下你大家高手再大家分析一下呢、這個好值得講嘅。 死侍咧就係霍士嗰邊嘅。 係係冇錯冇錯冇錯。 其實係今次佢一個假想敵 系， 咁呢套戏系有好多隐藏位串佢，系咁一阵讲啦，一阵讲。 等高手啊，艾米啊，何明嗰啲高手讲下，系嘛，冇错啦。 我哋解翻少少彩蛋啫，佢成班同学都唔简单嘅，第时都系超人嚟， 系嘛？同埋系咪个 M J 好红？ 就 系 咁， 其实系嘛？ 係嘛？即係嗰個女仔其實係嘛？當 哦，你講嗰個就係佢個 演員啫， 係係又唱歌又跳舞啊，成不過嗰個尊容我就不嬲都接受唔到啊，唔好意思。 佢即係幾嘢喎，個嘴又扁喎，個鼻又扁，但係又好似有啲南亞裔定還是係 樣咧 ？OK 嘅，但係你套戲又唔知做乜鬼拍到咁嘅鬼樣嘅。 即係平時個樣得㗎，我就真係要查。 我都唔中意，我都唔中意，我都唔中意。好過套戲啫，但係唔好嘅，其實我唔中意。不過 你 怪有啲種好雜嘅，好似都係有黑人老豆嘅。 我覺得似嗰套咧咩《魔海奇緣》嗰啲女仔嗰只感覺嘅，即係嗰套肥仔啊，肥仔變屋變個歐。 個肥仔係係嗰啲夏威夷人嚟嘅。 係咯，嗰個又係咯，《魔海奇緣》咁嘅感覺。咁同埋我又最覺得怪就譬如嗰個閃電咧，即係 Flash 咧，未來就都係重要角色嚟噶嘛。哇！但係嗰條友就真係成個印度，又係嗰啲似啲下巴位咁。 説成喺印度，唔係佢唔係呢個人變 Valen 㗎啦，自己係第二個人嘅，唔係講佢變。 明白。 唔會講佢變嘅就 唔會講佢變嘅， 都唔係第一代啊！佢呢啲係後 邊嗰個 新 Valen， 係好人版噶嘛！佢嗰個 Valen 唔 係係係係係咩？斷咗只腳先話好似係嘛？ 即係總之咧，呢班人咧，其實即係意思喺漫畫入邊咧，就好緊要嘅，即係好多都係即係有啲係某啲角色嘅人間體嚟嘅。咁但係只不過係喺漫畫啫。咁佢哋呢度會唔會講佢會變成佢嗰啲人物咧？就我就多數喺 Marvel 呢啲故事咧就唔會嘅。即係你見過之前 Marvel 嗰啲電影，好多嗰啲即係。將會是 somebody 嗰啲，佢都冇變到嘅，即係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個人咯，即係就係用人嘅角色出過場就係咁嘅。咁我覺得呢個機會會大啲咯，即係大家啲期望其實就會錯咗啊！即係甚至乎連蠍子人係咪會有係真係會係下一集嘅敵國？我覺得以嗰、那個以嗰一個演員嚟講，佢孭唔起做下一集嘅敵國嘅。 系啊，我知唔知？ 你就 算 有咧， 最尾嗰出嘛，即系最尾彩最后片段、那個， 但就唔会系嗰个大坏蛋咯。系啊，系啊， 知道。 系啊，系啊。 但 系 咁样讲，系咪下集如果系就真系出嗰个六大咩六大恶人啦？系嘛？即系咁样讲。 我都觉得唔系，其实都 未 到嘅。因为六大恶人，你今集都出咗几个啦，咁都系 Kelly 好 Kelly 啡嘅嘢，即系嘅样啊。咁啊，点可能系会系做咗六大，即系讲六大嚟搵咁 Kelly 啡咧？ 明白。 咁而 Michael Keaton 到底仲會唔會再做呢？我都覺得好大個 question mark 嘅。 OK， 係係好嘅。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佢下集又會出第啲人啦，係啦，將會，我覺得係咁樣。 明白。 咁咯。 好。 咁啊，得咁多嘅咩？咁啊，北大冇其他意見。 我依套戲就差唔多啦，因為其實你知道我又唔係話即係你哋咁專啊，即係我都係當一般電影咁睇嘅啫。 係 啦，我又對呢個蜘蛛俠我自己本身啊冇乜愛嘅，本身。 Okay、 即係如果你話以我啊中意 X-Men 多啲，即係如果你問我。講 你 中意 X 網愛啊 ？O K， 我中意係啊，因為鮮明啲咯。我覺得啊，因為蜘蛛俠即係好流於即係小人物咧，我又覺得即係小人物做英雄依類就好多咯。係咁，所以 佢係街頭英雄啊，呢 種叫係啊，冇錯啱。係啊，街頭。 你唔係好中意呢種街頭英雄㗎嘛？ 或者叫普通，即係我嫌佢太平凡啊，或者應該咁講，佢個設定本身太平凡，所以我又唔係特別有愛對個角色咁解啫。係啊，唔係討厭嘅，即係純粹。有咁多個揀，我寧願中意 X Man 嗰啲離地啲、過癮啲咁解啫。 哦 ，OK，OK。 阿北打，咁我問一問， 中唔中意就個人意見嘅啫，個人喜好啫。 係啊，冇錯，個人意見啫。 係 係。 個人喜好啫， 新 人。係。我想問一問，你覺得今次嗰啲特技點樣咧？ 其實我覺得唔靚啊，因為其實佢個戰爭場面唔多㗎，你留意。佢真係實情叫特別啲，嗱船嗰個就即係吹下見曬啦，係得咁多嘅啫，都係得咁多咯。佢實情都冇乜，即係比吹下意外驚喜嘅場口。咁 有啊，有 FBI 出場啊，嗰度冇啊，吹下冇見到啊。 係邊個出場你話？ 有 FBI。 好係啊，拗曬頭嗰度。 突然間派到米喐，咁嗰度冇啊。係 啊，冇無端端㗎嘛。 嗰度冇，嗰度冇。 咁啊， 其他都有啊。 到飛機嗰場，咁你知黑掹掹嗰啲就因為又要走啦，咁佢嗰度又係好短啫嘛，其實打飛機嗰度，咁其實戰鬥場面唔多，我唔覺佢真係成本高嘅，所以後屘睇翻就話佢成本第二低啦，真係合理喎，其實係啊，即係唔計啲演員片酬可能加咗咁計，即係以製作成本佢真係唔高呢度。咁你問我唔係特別靚咯，但你問我係咪特別差又唔算，普通咯。不過我自己睇就睇 2D 嘅，咁我都放棄咗冇睇 3D。咁我就唔敢講，夠膽講話 3D 究竟勁唔勁啊？ 哦，咁我可以講下喎，我睇 3D。 你講。 咁其實你除咗個眼鏡咧， 基本上嗰啲其實佢都係做出嚟嘅啫。佢嗰啲正式嘅畫面咧，其實你係見到冇嘢嘅。 即係除咗眼鏡。 嗰張相佢影緊嗰個人咧，係正常嘅，只不過前啊後嗰啲人就會多幾個影。咁即係其實都係都係咁啦，係啦，即係其實 唔係咁拍咯，分鐘又 係。係啦係啦，我咪 最 中意特拍啦。 咪就想自我擺到最出嘅嘛。 佢係一層層咯，你睇得到其實佢係一層層咯。 係啊。 咁永遠主演緊嗰度就係冇整到嗰層咯，其實就係中間嗰層咯。 冇 咁所以你唔戴咧，你基本上你都睇到嘅。 係。即係變咗好似後面有啲鋸咁解啫嘛，如果你唔戴，啲鋸少少， 頂咪有啲 少少前景後冇咁大，其實有少少凹凸咁啦。即係 做緊戲嗰班人咧，其實係清嘅。咁樣係啊，佢哋冇 3D 到㗎，其實係啊，變咗啲前邊後邊有啲人頭湧湧咁嗰啲咧， 係 啊， 嗰啲嘢咯。咁其實都係咁啦，係啦，即係 3D 呢一 part 我就覺得冇乜嘢咯，係咯，唔一定要睇 3D 咯。係咁但係我就覺得咧，中間有一啲佢係即係佢係用個人嚟去拍嗰啲，即係爬嗰個華盛頓紀念碑啊咁嗰啲，佢即係你睇到佢係有個真人喺度爬緊咯，即係嗰啲就做得好咯。但係佢有時都會好 CC 咁跳嚟跳去嘅喎， 係啊，咁啲動作好假噶嘛，即係個旋轉嗰啲好假噶嘛，即係你唔見 motion capture 啊嘛， 佢一時時，總之佢嗰個華盛頓紀念碑嗰段咧，本身係拍得好啲嘅。 同埋你問我回憶， 你見到佢真係 回憶翻咧，我都覺得係華盛頓紀念碑嗰場最精彩，即係如果成套 係啊，真係嗰場雖然唔係咩大戰，但係真係精彩，即係有個危險啊，有個咩喺度啊咁樣嘅。 同埋 就 佢有翻啲隨機應變啊嘛。 有 飛過隻星機，跟住轉過去，又臨危受命，又有個秒鬆，有個時間軸。咁其實你船嗰場其實好鬼無謂嘅，咁睇到佢間眼劏開隻船做個危機出嚟嘅。咁你點會話兩個咁樣掹住？咁其實就好鬼畫面做嘅，蜘蛛俠打住。咁跟住 Iron Man 嚟到，咁你變咗條個高潮。 你焊翻埋隻船嗰下嘢都，我都覺得係啊。 係咯，佢唔知焊嘅，佢飛到上去仲揾咩彈啲繩索綁住上面嗰幾條柱嘅，即係 好 鬼 奇怪嘅。偷 啊！真係救得，咪咯咪咯。 唔係啊，佢鋸開咗條 船 就著緊燈啊！係 嚇。 部船鋸開咗啊，仲著緊燈噶。咁你咁鋸開， 你話咩？鋸開咗咩？ 部船咁樣劏開咗兩邊啊，啲燈仲係著緊嘅。 係啊， 即完全冇影響嘅，其實只不過係分開咗。 咁你可能兩邊有發電機啊。 其實個船係俾嗰啲激光亂射咁樣切開噶嘛。係 啊。 咁第一就點會咁規則啦？第一都咁規則啦。 都唔係好明。 第二算，我當你咁啱係一嘢咁樣切，點解成個船咁啱嘅成個橫線面都冇人咁啱企喺度咧？ 系啊，又咁啱。 唔係喎，嗱，你睇到好得意喎，佢啲人都係專登坐曬喺兩邊，中間都冇人坐嘅喎。 係啊， 唔會有個人都俾切開兩邊咁樣嘅喎。 咪 咯，冇喎，又唔會喎。 同埋我覺得 佢仲要離行離辣啊嘛，即係你唔係話其實咁都咁啱冇切到人，其實啲人都有人坐，佢冇啊，啲人成完全冇人坐喺嗰啲中間位嘅喎。 系啊， 连啲车都冇添。 好刻意咁样去，嗱唔系话仲有啊，连车都冇车摆喺中间嘅喎。 系啊，唔系佢又咁啱话叫两条拉中间嗰度爆咁咯，佢啊即系描述到咁啱。 真系 咁 啱啊！ 系啊，但系咧，我又对佢拯救嗰个 mechanism 咧，喂，其实我不嬲，我开头我未入场睇，我以为系有两只 Iron Man 推。喂，照佢你唔系中间左右都抹开咩？佢而家咧就一边， 唔系咁佢有好多嗰啲细细粒嘅嘢黐喺度喷射，黐喺度都系推翻埋。 但系嗰边又黐个细细粒咧，佢个感觉我觉得佢好似系佢推一踩埋 都有， 系 我听两边都有嘅， 两边 有，两边都有。 我成日都觉得 人哋 都系见得入边。 既然你有咁多嗰啲粒嘢黐落去，人哋做咩要自己推啫？ 唔係，我就係奇怪。 我直情啊，覺得 Iron Man 突然間喺個窗嗰度出現，我突然覺得嚇親添啊！我爭啲好詭異嘅鬼氣咁啊個效果。係 啊， 仲有佢專登咧講嘢，仲講到好似好斯文嗰陣先恐怖啊！係係係。睇嗰啲 Stephen King 嗰啲鬼故咧，好中意咁樣嘅。係啊， 把聲又變咗嘛，佢啲電腦。 係啊係啊，即係總之呢套戲咧，佢樹立咗好多死亡 fact 咧，但係嗰啲人係冇死亡嘅，你知唔知啊？ 系，啱啦，套戏冇死过人噶嘛，除咗死咗个 Soka 啫嘛，即系一开始，即系嗰个副督死，成套戏特登唔死人嘅，全部都系啲搞搞笑笑黐埋。 我讲死亡 fact 即系佢个人咧会做埋啲嘢，好攞嚟贱啊，好即系攞嚟衰啊，咁佢班同学啊，我意思尤其是。 系冇错。 但系佢冇死过，一个都冇死嘅，系啦。 系 咁啊。咁啊。系啦，你通常呢个嗱，我唔系黑心啊，呢个系讲紧电影技巧，你咁样铺排嘅时候咧。其实就但系呢条友咧，应该会就 系 死嘅。如果唔系嗰个嘢，就唔叫做死亡 fact 啦。 系。如果你系啲咩恐怖片啊之类嗰啲，嗰啲人死硬啊。 咩片话？ 即如果是恐怖片啊之類嗰啲咧，發生咗啲咁嘅情況咧，之後嗰條友應該死硬。 喂，其實呢個唔係片種問題，即就算呢個唔係恐怖片，你温情片都好咧，啊呢度就算係愛回家都好咧，你一做某啲嘅場面或者佢做咗某啲嘢咧，其實啲人都係會死嘅。 係。 如果唔係咧，呢個唔會叫死亡 fact。呢個咧就係愛情片都會有嘅，咩、 哦、 戲都會有嘅，笑片都會有嘅。 啊、打仗嗰阵时讲话啊，我老婆啊，等住我翻屋企啊，嗰啲咁样啊。 系，唔系啊？呢碟嘢咁正啊，等我翻嚟先食埋佢先啊。 系， 咁啊翻唔到嚟噶啦，系啊。或者成集咧无端端交代好多嗰个人，明明平时好 care 嘅，突然间交代好多佢嗰啲嘢，好交代身后事咁又嚟啦吓。啊，一系咧唔系 Stephen King 最中意咧，整到佢哋好蠢嘅，成日自己即系制造啲危险俾自己，即系好似个肥仔几次都系啦，佢哋好多人都系啦，制造啲危险俾自己，咁跟住咧多数就会攞嚟战，就濑嘢死嘅。 系。 咁呢度咧就竟然多次咁样都系唔死嘅，系啊，都系冇死嘅，都系唔死得嘅，吓。咁。咁、啊、其實好怪嘅 ，OK， 因為你呢個描述咧，其實你就其實因為想啊，即係想你觀眾覺得佢你死咗都唔好賴人啦，咁樣啊，係， 嗯， 係啊，因為你自己唔小心或者你自己做咗樣犯咗啲嘢嘅嘢啊，即係好似小魔怪咁，你帶咗翻屋企嗌咗你唔好喂佢，唔好俾水佢，係十二點啊，唔好俾水佢飲呢啲咧，嚇八十歲之後之前唔好俾飽飯老婆食，你又照做咁咧，即係你又俾咗咧，咁、那個老婆咪變咗怪物咯，係咪？即係咁咯，你明唔明？系啦，变咗老虎乸咯，系嘛，系咯，即系咁啫嘛。咁你呢啲咧，通常就濑嘢噶啦，嗰、那个隐晦。咁但系佢呢度冇嘅，完全冇嘅。 系， 即系啲人可以犯尽所有电影入边嘅唔犯得嘅嘢，但系佢都冇事嘅。吓，咁最尾肥仔咧，仲变咗英雄嘅，系救翻阿蜘蛛侠嘅，竟然吓。 系， 即系好奇怪嘅一啲好奇怪嘅一啲电影语言咯。我就咁睇啦。吓 ，OK。咁我唔係好欣賞今次導演嘅好多嘅安排嘅，其實係咁一陣先慢慢講啦。我哋嚇最尾嗰 part 先一齊講嗰 part 講下啦，係啦，因為呢 part 啊呢 part 等啊不打主場講先，係 冇咁講，係啊，我都咁 講， 我覺得 咁就冇。 冇咯，差唔多咯，系咯，即系中规中矩啦。我不过都值得入场支持嘅，即系始终。 哦，咁呢套系好睇嘅， 好睇嘅。 如果你纯粹 当娱乐嘅嘢， 系合格有余。我唔系话呢套 shit， 呢套唔 shit 嘅，绝对 shit 片大把。呢套唔系 shit 片，即系意思话系咪即系讲九啊几分？ 系啊， 大佬啊，竟然讲到九啊几分，真 系 我觉得有冇搞错？咁啊冇好到咁，中咗好多沙石咯。啊，咁样咯，系咯系咯，即系其实我最唔中意就系你。你這套戲呢好似舉個例講咩呢，就係、是、你要放棄一啲嘢、啊、要重拾自己。咁就好似呢喂咦初初剔嘢好過癮喎，剔下發覺唔得啦，俾個毒品控制咗喎，我成個人唔食唔得喎，咁搣甩佢啦，係咪咁成套戲就結果講最後搣甩咗，咦跟住返屋企個紙袋洗住 This is yours， 咦又食返。跟住個阿姨就話 What the fuck 咁樣咁現場。你明白即係我個感覺係咁啊，就嚇、是、咁、啊、你又話唔用嗰一樣嘢，你話放棄啦，又話我先係蜘蛛俠啦，係嘛？咁點解最尾你又著翻嗰件衫咧？咁係咪應該直情又唔好話掉咗嘅，即係唔著咯？即係其實你自己原來我都車翻一件係布嘅，但係冇功能嘅，就戴翻嗰個樣係翻蜘蛛俠樣嘅，咁啊著翻件自己嘅衫。咁我係啦，咁但係其實馬仔有提過嘅，咁佢就話其實應該咧佢係要用好多集時間，即係嚟緊好多集嘅時候咧，佢最尾先變得翻正常嘅蜘蛛俠㗎。 嗯。 佢就預期佢哋會咁樣玩，係啦，就唔係一集就可以嘅，係啊，係咁所以要 keep 翻啊呢個 Iron Man 版嘅羅比道叔叔啊呢啲咁嘅角色啦，係嘛，咁相信之後咧就會繼續有蜘蛛俠車啦，下一集係啦，即係出蜘蛛俠車啊，係 哇， 咁再下一集甚至乎可能出蜘蛛俠機械人啊 ，Marvel 啊，係咁樣嘅，咁啊唔知啦，我再睇，可唔可以我哋或者之後先我哋講我哋意見，我哋暫時好聽下其他人又點講先啦，好唔好？ 冇錯， 好咁啊，但係冇補充咁啊， 好，我都係靜靜聽埋之後高手你嘅高手再講解啊，我都學下嘢啊 ，thank you 曬，好， 大家做下啫，咁啊，係啦，好，咁啊，睇下下禮拜有咩， 下禮拜再見大家 ，thank you 曬， 唔該曬，不打， 好，拜拜， 好啦，接咗夏木杯入嚟啦 ，hello 夏木杯 ，hello 大家好， 係， 咁啊。都系讲今个星期都系讲呢个蜘蛛仔嘅。 系。 其實普遍翻到嚟啲 feedback 見到啲人嗰、那個comment 都幾好嘅。咁我自己都係中意，因為其實我本身我係好中意，即係我係比較中意 Spider-Man 嘅，即係 superhero 裏面。咁就即係 even 以前未有 Avenger 之前，其實我都係中意 Spider-Man 嘅。咁所以其實今次都即係今次都當然都會捧場啦。咁好多人去比較即係三代嘅 Spider-Man， 因為其實即係唔係一個好，其實即係唔算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啦。即係如果由Toby 版嘅 Spider-Man 去到呢一代，其實十零年左右啦。即係其實係2002年開始到而家，其實即係叫15年之間，其實拍第三次啦，即係即叫 reboot 咗兩次啦。 係。 咁所以好多人其實應該係都有睇過嘅，即係唔似得你以前一啲reboot 咧，可能係即係睇過嘅人可能係比較即係唔係咁多啊，或者可能係比較年紀大少少先會可能睇過曬，或者再翻睇咁樣。咁但係今次嚟講，其實可能好多即係at least 即係至少就算 Toby 版可能冇睇過曬嘅，但係其實 Amazing 你都應該會睇過，因為 Amazing 其實幾年前嘅事咁樣。咁都好多比較，咁普遍啦，即係或者我自己都覺得其實覺得呢套係好過 Amazing 嘅，咁但係就好多人即係亦都有啲人話覺得啊呢套最好添，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見仁見智啦，因為我自己其實就幾鍾意 Toby 版本嘅， 係， 咁佢今次叫做即係冇再去。即係大家都覺得啊，即係唔好叫阿 Uncle Ben 又死多次啦。咁佢今次就skip 咗呢段由 Civil War 開始。咁我覺得幾聰明嘅成個做法。咁你會見到係一開始佢接翻 Civil War 個尾咧，其實幾幽默嘅，成套戲都好歡樂嘅。那個位其實好多笑位都冇悶場。咁而 Father Figure 咧樣嘢咧，即係其實喺以前 Spider-Man 裏面其實都算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咁佢今次其實冇咗 Uncle Ben 之後，佢其實係完全由 Tony Stark 咧去即係擔任咗呢個角色啦。咁你會見到其實啊 Tony Stark 咧係成套戲裏面，佢雖然即係冇好即係點講咧，即係其實佢即係啲語氣都係就仲係 Tony Stark 嗰、那個，即係有啲衰衰地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你見到佢都好似即係當咗自己好似老豆咁樣，成件事係佢好爸爸嘅。咁甚至乎佢其中有一段佢同阿 Peter 傾視像電話嘅時候，佢都直情講話：我以前我爸爸咧就冇乜點樣 support 我嘅，咁所以而家我就想斷咗咧個即係惡性循環。咁但係其實即係佢呢一句其實好得意噶嘛，因為 Peter 唔係佢個仔嚟噶嘛，但係佢會即係佢咁樣講，好似真係當咗。Peter 係佢個仔咁樣咯，咁呢一樣嘢其實幾有趣。咁我諗今次其實個亮點咧，即係好多人都話 Civil War 嘅亮點係 Spider-Man 啦，但調轉而家翻嚟 Spider-Man 嘅時候，其實亮點係 Tony Stark 度咯。咁但係我覺得佢都 balance 得幾好嘅，即係 which is 係佢個戲氛唔會話好多到話，即係大家掛住睇 Iron Man 就即係唔睇翻蜘蛛仔啦，因為譬如。如果你睇翻Captain America， 其實好多時候二同三都有呢一個傾向嘅，但係因為其他嘅 hero 嘅戲份多，或者個故事即係同呢一個Avenger 個關係太密切咧，即係有好多人睇嘅時候，佢會忘記咗呢一套係cap 嚟嘅，佢會可能個即係有個印象，可能啊呢一套係 Avenger 唔知第幾啊咁樣，因為好多。人有時即係都會睇 Civil War 都會諗起其實咦係咪 Avenger 嚟嘅？但其實佢係 Cap 3嚟噶嘛。咁呢一個現象反而喺 Spider-Man 就唔會嘅，即係 Even 你話 Tony 係非常之搶鏡啦。咁亦都佢出嚟其實啲人其實開心嘅，即係啲觀眾睇佢睇得好開心嘅。咁但係亦都唔會話因為咁你會唔會記錯話咦呢套係咪 Avenger 啊，或者調轉話咦呢套係咪 Iron Man 4啊咁樣，你唔會有呢個錯覺嘅，因為個主線嗰個關係係好明顯嘅，即係個故仔係點樣去，其實係明顯係圍繞翻 Spider-Man 本身嘅。咁我覺得呢一個 balance 佢係做得幾好，咁即係 even Tony 係一個亮點啦。 咁但係大家都即係會分得到嘅。咁幾場啦，即係 Tony 幾場戲其實都搶嘅，即係無論一開場啦，跟住中間佢去救咗啊，即係救咗嗰隻船之後，跟住同即係兩父子咁樣嘅傾偈，同埋佢最後嗰幕，其實即係佢出得唔係真係好多，但係你會感覺到佢係好好重咯，即係嗰個感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地位啊。即係比較重要嘅，咁我覺得呢一段佢描寫係寫得唔錯嘅。咁另外嚟講，其實好多人都讚Michael Keaton 啦，咁佢選角都幾有趣啦，即係用一個即係以前做 Batman 嘅一個演員嚟去做呢個角色。咁同埋好多人都即係講翻，譬如可能喺以前嘅 Spider-Man 裏面嘅反派係有少少薄嘅，即係有少少薄弱嘅。咁但係其實今次嚟講就比較上立體啲啦，咁亦都好多人去讚就係話去描寫呢個奸角，佢其實一嚟大家已經知佢點解要咁做，因為冇一份即係佢即係投資曬啲嘢落去，但係又冇咗個 job 咁樣，咁即係血本無歸，咁就即係有少少逼上梁山嗰種感覺嘅。咁大家比較認同，即係有一個認同感喺裏面嘅。咁同埋佢有一啲對白，我覺得都唔錯啦。即係譬如佢問翻 Peter， 即係話：喂，你話我做，即係你話我係壞人，你話我做壞事，咁 Stark 係點樣起家㗎 ？Stark 你個 friend 啊，即係 Stark 又係好人啊，你估佢？咁你大家睇下睇落，你又覺得係喎、哦。咁你知㗎嘛 ？Stark 企業其實都係賣軍火㗎嘛。咁同埋其實嗰個原理一樣喎，你都係賣軍火俾一啲即係外國一啲人，跟住然後佢哋可能拎咗啲武器之後打仗啊，或者做一啲甚至係一啲恐怖襲擊啊嗰啲咁樣，你唔知喎，佢賣軍火嘅啫嘛。咁其實嗰、那個原理係一樣嘅，只不過係講緊即係個生意做得大唔大啫嘛。咁係咪你做得大你又撐，你覺得冇問題？我哋呢啲做小生意你就話我哋唔啱咁樣。咁呢下其實係一個好，雖然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句說話，但係嘅一句對白，但係你會有好多反思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令到成個 Avenger 嘅世界咧，係即係一個 Marvel 嘅電影世界裏面，其實係豐富立體咗好多嘅。因為佢頭嗰段我幾中意啊，即係講佢係佢嗰段應該係喺呢一個 Avenger 一之後嘅，即係成個。City 係爛曬，跟住 start 嗰棟大廈，即係啲唔啲字都甩埋，甩剩個 A 字，跟住之後會變咗 Avenger Tower 啦咁樣。咁佢係喺嗰段時間嚟嘅，咁成個世界觀其實接軌嘅。咁同埋佢都同時會講翻俾你聽，即係喂當時其實啲人係即係啲生活係點啊？佢哋係即係佢哋重建翻成個 City 啊。咁呢一樣嘢係幾有趣嘅一件事。咁我覺得Marvel 喺呢方面其實幾用心機嘅，佢即係無論係喺 Avenger 2啦，或者今集裏面，佢都好多時佢會提到就係話，喂你哋班 superhero 喺度打怪打外星人，咁你搞完之後，咁其實平民或者其他人嘅生活係點呢？你係咪影響咗其他人嘅生活呢？咁佢係好多時佢會提到呢一點嘅。咁即係變咗個 angle 係多㗎，即係係豐富㗎。咁呢一點其實我好欣賞係即係佢係呢一套其實係一啲獨立嘅 hero 啦，即係分咗出嚟 hero 戲啦。咁但係佢仍然係將呢一個世界觀佢係建構喺翻呢一個世界度嘅。即係其實你會見到 Spider-Man 雖然佢係即係即係佢而家暫時佢咪係即係同 Avenger 嗰條線拉上關係，但係佢都係同一個世界裏面嘅，呢一個係好明顯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呢一套呢套戲係比較上係幾穩陣，唔會點衰嘅，因為即係你食住 Avenger 嘅勢，其實唔會話即係唔會點樣失敗啦。咁如果以呢個世界觀嘅混合嚟講，其實佢做得仲多過之前 Doctor Strange 嘅。雖然 Doctor Strange 已經講到明係即係大家都知㗎啦，佢係會喺翻 Avenger 嘅世界裏面再出現嘅。咁但係佢都比較分離少少嘅個世界觀。但係你見到即係可能因為Iron Man 都 keep 住出場啦，有出場啦，同埋Stark 企業嘅各樣嘢，咁你會見到呢一個就係 exactly 係 Avenger 嘅世界，咁都有趣嘅。 咁跟住其實古仔我覺得好明快嘅 ，balance 嘅，即係佢無論動作啊，其實笑位啊，或者佢古仔嘅推進，其實成件事都係平均啦、balance 啦，咁大家睇得係其實爽快嘅，因為佢好幾場一啲動作戲佢都即係連接得幾好咯，即係由一開始佢去追蹤即係個賊啦，喺個 party 度追蹤個賊啦，咁跟住之後就喺DC 嗰度去救佢同學啦，喺 lift 嗰個位置救佢同學啦， 嗯， 跟住再去嗰架船嗰度啦，咁然後去到最後即係final 嗰場battle 啦，咁其實每一場嘅打鬥或者動作戲都係緊密嘅，跟中間夾咗少少劇情推進，少少笑位，咁就行嘅，即係你會見到。Peter 的角色是在一個叫短短兩個零鐘頭的戲裏面，其實他這一集即是這一輯的 Spider-Man 是在短短兩個零鐘頭裏面，其實他已經做，我覺得他都甚至做了以前舊版可能 Toby 版三集或者是 Andrew 版兩集那些心理變化了，即是由一開始即是他直情 skip 了他，即可能一開始是一個叫比較自卑少少的宅男嗰時個時代啦，咁一開始就哇好勁㗎啦已經即有一個自信喺度，咁跟住然後就受到打擊啊，跟住單啦，跟住有一個 father figure 喺度啦，咁佢嘗試自己去追趕去做，但係可能闖咗禍啦，因為唔知道原來即係個責任即係咁大，咁佢今次冇 Uncle Ben 嗰個識解喺度嘅，咁所以冇嗰句名言嘅，冇咗嗰句名言嘅。咁但係我覺得 Richard 都 OK 嘅，因為佢真係完全想將 Tony 代咗呢一個位囉，因為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接軌嘅動作嚟嘅。咁你見到跟住佢單完之後又再爬返上嚟憑自己嘅力量，咁跟住然後就覺得即係更加定立就係我想做啲乜啦，最後佢就覺得喂我暫時都唔入 Avengers 住啦，我都係保護翻我自己周圍嘅人啦，一啲小市民嘅生活先啦，咁樣呢個係佢 find out 嗰、那個即係佢想做嘅嘢啦。咁其實佢真係短短兩個鐘，佢已經係好多起伏噶啦，即係好多起伏位。咁除咗可能係你話喂感情線嗰邊冇之前嗰兩輯係咁講得咁仔細之外，咁其實佢個心路歷程咧已經係好 ready 嘅，即係。你會見到係濃縮咗嘅成套戲，係如果你係比較，如果以前嘅 Spider-Man 嚟講，以前 Spider-Man 可能慢慢講嘅，尤其 Toby 版啦，因為 Toby 版嗰時係諗住係其實可能一開始已經唔係諗住係淨係拍一集啊或 whatever， 咁所以你見到佢無論感情線又好，或者佢個人嘅精神成長，其實係慢慢嚟嘅啲嘢，係即係冇咁快嘅去得。Andrew 咧就快啲。Andrew 你見到佢可能一集已經有佢嘅成長，即係譬如當Toby 版佢可能去到第二甚至第三集，佢先覺得即係佢先由一個比較自卑啊，即係因為成日俾人鬧啊，一個孤獨嘅 hero， 有啲唔係好受歡迎，到俾一個人群去接納嘅。咁但係你見到今次阿 Tom 阿 Spidey 咧個版本咧，其實佢好快人群已經接納佢啊。同埋冇乜話，即係點講咧？即係相對嚟講，其實佢歡樂啲㗎。佢冇乜話俾啲周圍嘅人去唾棄啊，話佢搞事啊，唔知做乜啊。佢冇乜經歷呢一個 stage 㗎。好快已經過渡咗，啲人已經好鍾意佢啊，知道佢係好人啊，會幫其他人。咁你話喂差佬唔接受差佬嘅事啦？咁你通常呢啲好正常啊，差佬話唔關你事啊，其實佢冇幫唔到手啊，冇用嘅。咁呢啲係。佢自己嘅角，即係差佬有差佬嘅角度啦。咁但係呢一樣嘢，你唔會令到觀眾覺得話大眾係唔接受佢噶嘛。咁所以其實係開心嘅，成個通都開心嘅。Even 佢都係講話，喂，佢係本身個 setting 都係一個即係窮嘅僆仔，又宅男啊，冇乜女性緣啊嗰只。咁但係唔覺得似，尤其即係以前 Toby 版係好鬼慘噶嘛。咁佢冇呢種 feel 嘅。咁但係你仍然係感覺到佢好似即係佢自己個人嘅 self esteem， 即係個個人形象係比較偏低啦。你唔似 Andrew 版 ，Andrew 版其實喂你冇嘢衰喎，即係你又讀書又叻，咁你又識影相，又靚仔，跟住然後條女又靚，咁其實你冇乜自卑位啊。但係你會見到 啊、Tom 仔呢個版本佢都仲係有啲自卑位，咁我佢 keep 到 Peter Parker 個特色嘅，咁但係就歡樂好多嘅成個通。咁跟住其實我想提就係、是、即係佢都有好多啲小樂趣嘅位啦，即係其實係鬼佬就叫彩蛋啦，但係我哋叫嘅彩蛋係另一樣嘢啦。但係佢呢一套都多嘅，即係中間即係當然一定有嘅就是 Stanley 啦，阿 Gary 啦，我覺得幾有趣，佢呢個角色兩佢退化但係有名咯、嗯、，credit 都有名嘅，就係 Stanley 今次嘅角色啦，其實淨係其中一個街坊嚟嘅啫，就係、是、伸個頭出嚟個窗口就講咗兩句嘢，咁但係有名嘅就叫 Gary 啦，咁呢個係一個小樂趣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你當彩蛋又好，或者你當伏線又好，咁 Betty Brown 係有出場嘅。咁呢、這個我都有啲朋友未必話有留意到啦。咁 Betty Brown 其實都喺原著裏面其實係 Spider-Man 其中一個女角啦。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 Marvel 漫畫其實好多個 universe 嘅。咁佢其中一個 setting Betty Brown 都係同阿 Peter 係有過一段即係愛情嘅關係咁樣嘅。咁喺電影裏面 Betty Brown 係有出場嘅。咁 Betty Brown 係邊個呢？就係、是、校園電台嗰個女主播。 哦，嗰、那個。 嗰、那個嗰、那個金色頭髮嗰個女仔，咁佢都間中有喺阿 Liz 身邊出現嘅，即係阿 Liz 最後嗰場阿 Liz 要搬走啦，咁同阿 Liz 道別嗰個女仔就係 Betty Brown 嚟嘅。 嗯。 咁佢兩次喺電台嗰、那個即係、就是、個電視熒光幕出現咧，你見到其實佢有名嘅，下面係有名嘅，雖然嗰個另外一個主持人冇叫過佢名嘅，但係佢又叫過男仔個名。佢又叫個男仔個名，個男仔叫 Jason 咁樣啊 ，Jason 點點點，但係個男仔冇叫翻個名，但係你留意翻，即係佢哋電台嘅下面有一個主持個名，咁就係 Betty Brown 嚟，係啦，有個 title 嚟，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小樂趣嚟嘅。咁會唔會成為即係下一集其實會唔會佢係吃重嘅咧？會唔會有多啲戲咧？咁就唔知，即係究竟係純粹彩蛋定係一個叫做一個伏線咧？咁暫時就唔知啦，因為今集其實佢完全。是唔關事嘅，即係純粹出現啦，即係基本上即係學校有一個咁嘅人咁樣啦，即係係啦。咁另外有趣嘅位置，你又係唔知佢會點樣去安排嘅一樣嘢，就係嗰個女同學啦，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問答團隊嗰個女同學啊 Michelle 啦。咁呢個角色應該係應該原著漫畫應該冇嘅，咁大概去到尾可能有我唔知啦，我因為印象中就唔係好記得有呢一號人物咁樣，咁但係佢去到尾佢好有趣嘅，嗰下真係唔知搞 get 定係認真嘅，咁佢就話你哋叫我 MJ 啦咁樣，即係呢一刻我有啲 shock 嘅，係啊，即係我覺得咦咁呢個 MJ 同 Mary Jane 有冇關係咧？究竟？即係因為大家如果仲記得，即係 even 你就係睇電影都好啦，你有印象。其實 Toby 版裏面嚟講，佢就係、是、即係佢叫 Mary Jane 嘅 keep on， 佢都係叫佢 MJ 噶嘛。 嗯嗯。 係啊，即係佢比較少就咁叫 Mary Jane 咁樣嘅，通常好多時都叫佢 MJ 咁叫嘅。咁所以呢一下係有啲 shock 嘅。咁究竟佢係喺度搞下 get 啊，定係其實又係一個伏線咧？咁又係唔知喎。呢一樣嘢係一個幾即係都係幾有趣嘅位咯。因為過往嘅 Spider-Man 裏面嘅愛情線咧，其實好明顯噶嘛。 係係。 即 Peter 會中意邊個，或者佢即係冧死邊一個係好明顯噶嘛。即係Toby 版嘅 MJ。Andrew 版嘅阿 Graham， 即係你唔會覺得佢咁隨便咁容易就話喂變心啊，或者係同個無啦啦即係同阿 Graham 發展，突然之間又同第二個女仔發展咁樣。咁其實喺 Amazing Spider-Man 裏面其實本身嘅 setting 就係話阿 Graham 死咗之後，跟住 MJ 先出場嘅。咁當時嚟講，其實佢拍 Amazing 第二集嘅時候，據聞其實MJ 已經出咗場㗎啦。咁只不過係臨尾係 cut 咗佢嘅戲份，咁就總之就係講啦，關即係死咗，咁就算，即係一個悲劇愛情故仔咁樣就算啦，就完咗第二集咁樣。咁但係你會見到即係佢嗰個脈絡㗎嘛，即係阿關死咗先到 MJ 咁樣。咁但係咧呢一套阿 Tom 版咧，其實你未知嘅喎，即係。 佢你知道佢可能即係佢嚟緊都應該會拍下一集啦。咁、但係你未知佢嗰個感情個嗰落腳喺邊㗎，因為其實今集佢同阿 Liz 咧係即係唔算係一個真正嘅戀人關係啦。你會覺得即係雖然佢夠膽，即係佢表白咗啦，即係話我都鍾意你。系啦，咁同埋約咗佢去個 party 啦，但其實未真係 develop 到乜嘢一啲即係關係咯，即係你見佢就算佢最後你話要搬走啦，嗰、那個嗰句告別咧，即係嗰句 goodbye 其實都幾普通朋友， 嗯， 即係佢連真係叫做即係禮貌上可能係即係輕輕。抱一抱啊，話嗰只都冇嘅，即係非常之普通朋友嗰種，同埋係嗰個即係你感覺到嗰種係斷咗纜嗰種感覺嚟嘅，即係你都未追到手就斷咗啦嗰種感覺嚟嘅。咁所以你話喂下一集假使即係即係大家而家喺度講嘅話，下一集秃鹰都會出場啦，咪 Kaden。咁但係Liz 會唔會再出場咧？可能佢唔會喎。即係佢講今集尾，佢又話佢搬走咗，咁佢可能唔會出場，或者佢就算出場，佢都未必好似今集咁，再係一個咁吃重嘅一個叫做都算女主角啦。今集即係比較重要啊，或者男主角中意嘅對象咁樣，未必係一個咁嘅角色。咁究竟下一集佢係會係同邊個女仔發展呢？即係將邊個女仔拎出嚟同 Peter 嚟配對呢？而家係唔知喎，即係你唔似舊版，其實你係唔使諗噶嘛。無論你可能喺下一集掉個咩女仔出嚟都好，Peter 佢係唔會揀第二個噶嘛。即係除非佢死咗啦，即係好似阿 Mason 咁，阿關死咗咁就 MJ 出場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唔係的話，其實你唔會覺得哇 Peter 會變心啊，同咗第二個一齊啊，即係唔會咁啦。因為 Peter Parker 嗰個形象亦都唔係咁噶嘛，即係佢都唔係話即係會咁容易轉啫嘛。咁所以比起上嚟咧，佢係留住一個不確定性嘅，係一個戀愛嗰、那個嗰條線上面。咁最重要，佢可能今集其實暗藏咗，即係Betty Brown 同埋呢個 MJ 啦。即係呢一下真係神來切筆嚟嘅。即係究竟其實係搞嘅完全唔關係，可能下一集你發現完全呢個名完全。同 Mary Jane 係完全冇關係嘅，定係其實大反講佢就係 Mary Jane 啦咁樣，咁唔知嘅，因為你話喂，咁、那個設定都唔同，咁其實本身啲設定已經好唔同，因為 Liz 個設定都已經唔同咗，因為 Liz 如果喺原著漫畫裏面，其實佢即係佢都係同 Peter 有啲愛情嘅關係啦 ，development 啦，咁但係其實佢即係同秃鹰係冇關係嘅應該。即係呢個女角同秃鹰係冇關係嘅，咁同埋佢其實反而係同魔嗰邊有啲關係，因為佢應該之後係嫁咗俾阿 Harry 嘅，就 Liz Allen Osborne 咁樣嘅。即係如果係即係佢嗰個角色，咁但係當然有好多平行宇宙、好多平行世界，咁即係呢個只係其中一個即係比較 mini 嘅設定啦。咁但係佢就冇同秃鹰有咩關係，咁但係佢今次就將佢抽咗出嚟，就話佢係秃鹰個女咁樣。咁樣去設定嘅，咁所以其實冇乜所謂嘅。你佢玩緊，其實你可以見到 Spider-Man 好多時佢係玩緊你哋對一啲既有角色個期待。即係其實佢譬如你話佢今次佢叫 reboot， 好多嘢都唔同咗嘅時候，其實佢冇所謂噶嘛。即係你求其改一個女仔名俾阿 Peter 都得噶嘛。但佢用翻啲原著有出過場嘅女仔，但係佢玩緊你對佢哋個期待咯。即係 Betty Brown 其實本身嚟講唔係 Peter 喺學校時代認識嘅人嚟嘅，應該係佢之後即係出嚟做嘢做個自由攝影師嘅時候喺攝影行業遇到嘅一啲 media 嗰邊嘅人嚟嘅。咁但係佢就將佢抽咗出嚟，就擺埋落去佢學校時代，咁啊學校時代認識㗎啦。咁啊佢做 media 咪俾佢做翻校園電台咯咁樣。咁但係佢係淨係攞咗呢一個設定啊，定係佢都會想寫佢同 Peter 有段感情呢？定係因為如果根據漫畫嚟講，其實Betty Brown 係之後會同阿 Nat 一齊嘅，即係今集嘅肥仔啦，即係肥仔阿 Nat 啦。咁究竟佢係拎嚟同 Peter 配對啊，定係拎嚟同阿肥仔配對呢？就唔知嘅。咁呢一啲都會成為一啲叫做你有少少期待，但係你又唔 sure 嘅嘢囉，因為兩樣都得㗎嘛，冇即係唔係一個好 即係冇一個大趨勢話啊，佢一定就同阿 Peter 一齊啦咁樣，因為今集完全冇伏線啫嘛。即係佢同 Betty 其實完全冇互動呢一集，即係今集裏面，咁所以先係一個叫做幾彩蛋、幾有趣嘅一個一個位置啦。咁另外一個有趣嘅位置，亦都我見到有啲觀眾都見到㗎啦，咁但係就比較弱，即係唔係咁明顯嘅，就係阿校長。即大家如果有留意咧，校長亞洲人嚟嘅。係。咁呢一個同埋咧，佢見校長入校長室嗰段咧，即係佢語重心長同 Peter 講 ：Peter， 你好醒目嘅，又乖學生，你努力啲讀書啦。嗰一段，咁你見到校長室裏面好有趣咧，佢有啲相咧，有張相黑白相咧係校長個樣嚟嘅，但係咧軍人相嚟嘅，即係我嗰下我係未認到嘅，但係之後查翻就原來呢個演員咧，其實就做過 Captain America 嘅，咁係 Captain America 嗰隊小隊其中嘅一員嚟嘅，咁嗰張相都應該係當時嗰張相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呢一個即係如果個角色就應該唔會係當年嗰個角色啦，咁即係應該係佢後人咁嘅意思啦，咁亦都可以解釋到，即係雖然佢話佢哋嚇播阿 Cap 嗰啲片段，佢話呢個係 stage 嘅決定，即係要播咁樣，但係佢都播得好多嘅，佢呢家話都播得好多，咁話唔定其實即係呢一個校長都係個原因嚟嘅，咁、okay. 所以呢一下都幾有趣嘅，我覺得就係有一啲叫做即係一啲真係小樂趣咯，一啲叫Marvel 電影嘅小樂趣，咁我覺得呢一啲都係令人哋係睇落係。好開心嘅，咁同埋個配樂啦，個配樂都係真係好青春嘅。其實你可以咁講，就話呢一套係佢撇除，即係佢只係將呢個 superhero 嘅元素擺咗落一個 high school 電影裏面啦。其實同 high school 電影係真係唔係太大分別嘅，嗰元素係齊曬嘅，即係追女仔啊、party 啊、學校有個惡霸，跟住又點樣去 against 翻佢啊，跟住要點樣去努力啊，有一啲成長嘅課題啊，其實好 high school 電影嘅咧，即係成長啊、夢想啊、各樣那樣啊，即係平衡啊、家庭啊嗰啲，咁樣係好多呢一個咁樣嘅主題，咁所以大家睇落嘅時候係爽快嘅、開心嘅。咁再加埋翻一個 superhero 嘅元素係 OK， 即係成件事好 OK 咯。咁你話即係如果唔係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咧Spider-Man 即係Tom 呢個角色咧係會弱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比較起以前嗰兩個 generation 嘅 Spider-Man 嚟講咧，佢今次其實佢好靠 Stark 科技噶嘛，即係你見到尤其中段。即係佢嗰套 suit 係真係哇，真係好鬼勁！其實根本佢套 suit 係除咗唔係一個唔係鐵甲做嘅之外，其實真係好鬼似 Iron Man 套 suit 嘅。即係個人工智能啊，佢點樣去可以又偷聽人啊？做到嘅嘢其實好多啊！嗰啲係啊，即係潛望嗰啲全部都做到，其實好似 Iron Man 嗰套 suit 嘅。咁你會覺得係即係假如唔係佢自己嗰條故事線係強嘅話咧？其實係會佢個角色反而弱咗，因為會反而令人哋覺得喂咁其實我即係變咗 Peter 呢個角色唔係好搶咯，因為都有人講話咦咁其實佢即係因為佢亦都係採取翻DGC 係由一個 device 嗰個射出嚟嗰設定啦，即係唔係 Toby 嗰設定啦，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人都會話嚇，咁其實佢只不過係特別強裝，其實同阿 Cap 個情況係有啲似嘅喎，即係有少少 overlap 嘅。 係啊，咁就會冇乜特別啦。即係你只不過係即係咪就係另一個 Cap 咯。咁啊 ，Cap 又係佢嗰個盾又係 Star 科技嚟嘅。咁只不過你係一個快啲咯，咁樣好似即係嗰個特色唔出啊。咁但係佢就用咗佢個故事去 support 翻呢一個角色，同埋佢個比較獨特少少嘅個人嘅個性啦。咁變咗嚟講就唔會太搶啊，又令到 Stark 個科技唔會太搶。咁同埋佢都好巧妙啦，佢最後即係 final 最後嗰場打 boss 係佢係即係著翻佢自己嗰套衫嘅，即係冇乜特別嗰套衫。咁就用自己嘅，即係用自己嚟去打贏咗呢一場 battle 咁樣咯，即係亦都係一個好，總之其實好鬼成長電影嘅，去到個位啊，你就會覺得啊，即係佢用最後就唔靠其他人啦，就靠翻自己嘅力量去贏啦，咁 亦都係比較俾人哋去認同佢咯。如果唔係嘅話，你會覺得套戲就好即係能力啦，尤其呢個 superhero 個能力就變咗唔特別咯。即係因為佢已經即係佢如果你 Toby 版其中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蜘蛛絲係喺佢身體裏面寫出嚟㗎嘛。嗯，即係你會覺得呢個 superhero 即係以前 Toby 版嘅 Spider-Man 基本上佢嗰套衫真係我嚟遮住個樣子啫嘛，即係佢做一個 cover 啫嘛，其實冇乜特別用處啊。即係 Toby 版嗰套衫係幾乎冇用處啊，係可以係掉去呢個洗衣鋪嗰度洗，係冇問題嘅，即係粗洗係冇所謂，即係完全係唔係靠套 suit 嘅。咁當然，即係當然，其實你見到三代一路都有唔同啦。咁 Angel 版佢就用咗話 DGC 係人工嘅呢一個設定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夠病話喂，咁佢嗰時一個學生咁雖然可能你又識啲教授啊各樣那樣，但係你有冇咁樣嘅財力可以製造到一套咁嘅 suit 咧？咁樣咁佢嗰套 suit 都已經勁勁地㗎啦。咁到其實今集其實佢解釋咗呢樣嘢啦，咁你有 Star 科技真係飛天遁地乜嘢做乜都得啦，基本上。咁但係佢亦都係最後佢用翻佢自己嗰個製作啦，咁亦都幾有趣嘅，我覺得嗰樣嘢。同埋佢亦都 emphasize 翻就係話啊 Peter 唔係一個，即係佢唔係淨係靠 Star 科技咯，因為其實佢一開始佢自己做嗰套衫嗰、那個射蜘蛛絲個 device 其實都係佢自己發明出嚟，佢自己做嘅蜘蛛絲嗰個調配其實都係佢自己做嘅。咁你會覺得佢由執寫嘅角度，佢話翻俾你聽，Peter Parker 係一個好聰明嘅一個角色咯，即係一個好聰明嘅一個 student。咁呢樣嘢其實係都幾即係雖則佢 present 出嚟係一個好似唔係好敢溝女啊自信心唔係好高嘅一個僆仔，但係你會知道佢好聰明咯。即係 even 譬如可能Tony Stark 都會同佢講：喂，你諗下考大學啦，不如求其啦，麻煩理工啦，麻煩理工我識人喎咁樣。即係你會見到佢嘅角度就係呢個僆仔，佢知道佢好聰明嘅。咁當然亦都因為咁嘅話，你佢可以建立到多少少 Tony 同 Peter 之間嗰個橋梁，因為可能喺 Tony 角度裏邊，佢咪覺得喂個僆仔有啲似我喎，佢又係。即係首先佢係 superhero 啦，咁而佢又好聰明啦，咁佢係有一種其實叫做自我 fulfill 嗰樣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即係你會見到 Marvel 即係由 Avenger 嘅計劃開始同佢有關嘅 hero 片裏面，咁間中 Tony Stark 都會出場啦，咁當然連同三集嘅 Iron Man 啦，同埋呢一個Avenger 裏面都好啦，你會見到 Tony 不斷成長嘅呢、這個角色不斷有變化嘅。不斷係由一個即係可能由第一集一個即係好囂張嘅百萬富翁，覺得自己冇咩錯嘅，即係所有嘢都係啱嘅。咁跟住慢慢去睇到佢自己嗰個弱點啊，咁然後佢有佢自己嘅創傷啊，點樣走翻上嚟啊？佢同佢朋友之間嘅關係，譬如佢同 Cap 之間嘅關係啊，佢點樣去處理啊？佢同佢父母之間嗰個創傷，佢又點樣處理？即係你見到佢不斷去變化，咁去到嚟到 Spider-Man， 佢係變咗個爸爸。咁然後佢好似其實係借助咗佢同 Peter 之間嘅關係，亦都係 healing 咗佢自己心裏面一啲創傷。因為你見到另外一個surprise 嘅位就係 Peter 出場啦，大家都覺得係估佢唔到嘅，其實係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 Iron Man 即係一定會出場嘅啦 ，Spider-Man 裏邊，但係冇諗到 Peter 會出場嘅，呢個係 surprise 嚟嘅，我自己覺得，我唔知可能有啲人其實一早知啦，但我就唔知道。我見到 Peter 出場，我係 O 咗嘅，因為。在Civil War 裏面呢Tony 其實有即Pepper 冇出到場啦，即呢個演員桂利芙冇出到場啦，咁大家喺 Outside 個電影大家其實都曾經聽過嗰時桂利芙係好似即總之拍完 Iron Man 拍到第三集佢已經話佢唔想再做 Pepper 呢個角色㗎啦，咁所以其實喺 Civil War 裏面 Tony 講話即暗示啦，佢同阿 Cap 傾偈嘅時候暗示啊Pepper 同佢嘈完交走咗咁樣啦，即係離開咗佢啦，咁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會估啊，會唔會用呢一種形式就令到個演員退場咧？因為咁樣處理係易啲噶嘛，即係可能佢去到下一集再拍 Iron Man 嘅時候，佢唔使再講 Pepper 去咗邊啦，因為 Civil War 已經交代咗佢哋分咗手，Pepper 離開咗佢啦，咁就變咗個演員可以順利離場啦。咁所以冇估到，竟然喺 Spider-Man 裏面佢會再出場，跟住後面仲要即係。 仲要有少少暗示，係咪？咦，係咪真係結婚咧？即係雖則阿 Temple 話：，喂，我哋揾個第二個藉口啦，唔好講結婚啦。咁但係都會諗，其實咦，可能佢最後都係講佢哋會結婚嘅喎。咁就好 surprise 啊！即係呢個係有少少戲內戲外嘅 surprise 咯。因為戲外你知道個演員話唔想再做 Pepper 啊嘛。但係即係諗住佢可能啊，即係唔想再做啦，又唔再簽約啦，跟住佢就唔會出現㗎啦，即係以後呢一個角色就退場㗎啦咁嘅意思。咁但係估唔到佢即係咁樣又出現返，咁即係可能大家又會諗，咦，可能喺戲外講念數啦，即係佢又會再演返，咁所以可能嚟緊佢都會再出場啦咁樣意思。咁呢個都係一個幾 surprise 嘅。咁所以我覺得成到今次 Homecoming 啦，即係 Spider-Man Homecoming 係即係佢喺一個對於一個睇開Marvel Marvel Hero 戲嘅人，或者係鍾意 Spider-Man 嘅人呢，係佢其實都幾多 surprise 位俾到你囉。咁變咗其實係即係一來個故仔好明實，好節奏各樣有明快，幽默位好多，令到你睇得好開心。另外第二個層次就係、如果你係Marvel 迷，你係 Spider-Man 迷嘅時候，你係睇到更加多嘅嘢，你又會更加開心喎。咁所以我覺得我會俾佢好高 rank 嘅。咁其實事實上一套我短期內即係佢今個星期先上啦，我已經睇咗兩次啦。 嗯，哦， 已經睇咗兩次，跟住其中一次睇 3D 咁樣咯。咁我覺得都 OK 嘅。係、哦。其實 3D 嘅效果都唔錯，我覺得。 OK。 即係整體評價係好咯。咁我見到坊間都係嘅。 係啊，坊間都個分數都真係俾得幾高。但係我哋其實普遍咧主持嘅比分就未至於去到咁高嘅，坊間啲咩 IMDB 啊之類嗰啲可以去到。 係啊係啊，辣番茄嗰啲都成九啊幾咁樣啦，唔知九啊二定九啊四啊去到。 係啊，咁我哋又覺得呢套戲都 OK 好睇嘅，咁即係開心嘅，咁但係就未去到九啊幾分咁高咯，我哋可能普遍嘅比分可能係七十啊、八十啊附近啦，嚇咁咯。 即係我覺得可能我自己本身對 Spider-Man 我自己有啲情意結啦，因為我係幾中意睇 Spider-Man 嘅，咁所以我都會有啲感情分啦。咁另外就即係我幾中意 Marvel 嗰種節奏嘅，咁所以即係我係即係 commercial 你即係 popcorn 戲嚟講，咁我覺得Marvel 係一定即係好識得處理啊，唔會點樣令到你好悶嘅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整體嚟講，我會俾一個幾高 rank 咯。咁當然你話喂我想睇一啲比較再即係深層次一啲啊，有啲命題嗰啲嘢，咁佢就真係冇嘅。呢個即係佢係講啲少年成長嘢，佢又真係冇乜嗰啲即係冇乜啲咩大道理啊嗰類。即係甚至乎譬如Michael Keaton問佢喂咁唔通阿 Star又好好啊，咁其實 Peter 都答唔到噶。 嗯。 但佢冇，即係佢冇去思考呢個問題，亦都答唔到咯 ，Michael Keaton 啦。 嗯。 係啊，咁所以你話喂心意呢樣嘢就唔去考究嘅話，咁其實就係一套幾好嘅娛樂片咯，我自己覺得。 係 ，OK。好，咁仲有冇其他嘢要補充？ 冇乜啦，咁呢套我就差唔多，嗯。 OK， 咁下個禮拜會唔會睇到呢個《猿人爭霸戰》呢？ 下個禮拜應該都會睇到嘅。嗯。 好，唔該曬夏木貝。 好， 拜拜。 OK， 拜拜。 好啦，接咗艾米入嚟啦。Hello， 艾米。 喂，艾米。喂，蜘蛛俠。係，蜘蛛俠有咩睇到啲咩同大家講？ 係啊，咁其實今次咧，我比較即係高興翻，即係呢個 Homecoming 咧，就花咗啲唔少嘅時間去解釋翻，即係呢個秃鹰啊，佢哋嗰啲反派角色嘅背景先咯。咁就首先咧喺開場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啊秃鹰，佢會係帶領住佢一間嘅公司去清理翻呢個大戰之後嘅外星廢料啊咁樣啦，即係清理翻啲殘骸啊咁樣。咁突然之間咧，就有一班一啲人啦，咁啊入到嚟咧，就用一個條款去趕走佢哋嘅。咁呢個條款咧，其實就叫做 Gasman 396D 嘅條款。咁但係咧，就經過上網去揾一揾呢個資料嘅時候咧，就即係冇一個好正式嘅答案嚇。咁所以都唔知道係咪即係齋吹㗎啦呢個條款。 咁就係啦，咁呢個呢就係、damage control 啦，咁之前嘅都應該知道㗎啦。咁入面呢有一個著起綠色裙嘅就係個負責人嚟嘅，咁叫 Annie、Maria Hunker 咁樣嘅。咁就漫畫書嗰度呢其實都經常性係著住綠色裙去出現嘅。咁即係有任何情況底下呢、這個負責人要出面呢，即係喺一個封面上面呢就其實係即係見到佢係會著住呢套綠色嘅裙啦，咁啊應該都係致敬返個封面嘅啫。咁啊、之後呢其實個設定就有少少特別啦，咁其實股東呢就係、是、Tony Stark， 另外就係嗰、那個叫做 Kim Pang 㗎，係咪即係嗰個叫金霸王嗰、那個光頭鼻佬啊，兩個股東嘅漫畫書入面係 King Pin 啊， 即係同阿夜魔俠打嗰、那個 係啦，就成日同夜魔俠打嗰、那個 係咯。 咁就之後其實電影裡面就當然冇講啦，因為屬於 Fox 嘅故事嗰、那個人物嚟嘅。咁就嚟到呢度咧，就淨係得翻阿 Tony Stark 嘅啫喺電影裡面。系啦，咁啊，另外第二位即系第二个角色入面咧，其实都有少少即系大嘅分别啊。咁就系嗰个肥仔阿 Ned 啦，咁啊见到电影入面系好好嘅朋友，咁啊但系咧喺漫画入面咧，其实阿 Ned 咧就系、是、阿 Peter 嗰阵时去有一间报馆度工作噶嘛，咁啊 Peter Parker 系有间报馆工作，咁 Ned 咧就会系佢一位记者嘅朋友嚟嘅。咁之後咧就變咗做一個叫做 Hobgoblin 嘅角色，咁咧一個奸角嚟嘅，咁同 Peter Parker 會有啲對打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即係睇翻呢個電影入面嘅呢位肥仔啦，咁其實咧就更加似咧就係、是、另一位蜘蛛俠啊，即係黑人蜘蛛俠呢個麥克斯嗰個嘅好朋友 Gang Key Lee 嘅叫做，咁亞洲裔嘅都係，咁亦都係咧係非常之咁中意睇 LEGO。呢樣嘢係非常之吻合嘅，咁就另外就要講下即係 Peter 嘅呢、這個制服入面嘅 AI 系統啦，咁就AI 系統入面咧就即係呢個有個 Suit Lady 咧，咁即係有個人聲咧就導航咁樣啊，呢啲情況會出現啦，咁啊當中更加係有提到咧，佢係可以將呢啲蜘蛛絲咧可以用576種形態。是576種啊，咁就即係有電槍嘅形態可以電人啊，咁跟住然之後可以反射啊，都有呢、這個即係喺電影入面見到啦。咁仲有就係、是、即係心口上面嘅一個小型嘅無人機。咁我記得即係我哋較早前我哋傾偈嘅時候呢都有講過話，即係如果架無人機飛走咗，咁阿 Peter 呢係要點樣即係除個制服啊，記唔記得啊我哋。 系，即系佢件制服咧要索紧嗰阵系要揿一揿嗰嘢，同埋佢除翻要揿一揿嗰个掣系个就系个 logo。如果嗰个机械人仔飞咗去，咁咪揿咩咧？如果个机械人仔飞咗去翻唔到嚟，佢揿咩咧？咁 呢个就系有几得意嘅嘢啦。咁另外其实Peter 就即系入到去一个 damage control 嘅嗰啲嘅废料厂入边啦，咁就。就幫呢個 AI 系統就改咗名叫做 Karen 啦。咁就喺現實世界裏面呢其實即係做呢個聲優嘅角色嘅演員呢其實就會係我哋依家喺 MCU 入面 Vision 嘅老婆嚟嘅真人。咁就佢兩個呢就即係一個就 Jarvis 啦，另外就幫蜘蛛俠做個 Karen 嘅配音，咁都幾登對呀、那個感覺下。挺有趣，咁就 我覺得啊，呢個係阿 Iron Man 咧，好中意揾人哋啲老婆啊，人哋啲女嚟整嘅。其實可能佢都整咗黑寡婦啊，不過留翻自己用啫嘛。嗰個咪大家睇過另一套戲叫 Her 嗰個咯，嗰個咪嗰個咯。 嗯， 嗰個用黑寡婦把聲整噶嘛，係嘛？ 冇錯， 係嘛？ 嗰個冇睇過，我唔知道。不過應該都幾有趣啊，係冇睇過嗰套。 咁呢一個 Jericho Landy 亦都係即係李安嗰部嘅變形俠衣裏面變形俠衣條女㗎嘛，係。 係。 咁第二集就換咗呢個 Liz Taylor 咁啊，咁其實佢下一集不如揾埋 Liz Taylor 做埋人工智能啊。 啊，咁其實 揾曬成所有啲女啊。 其實睇翻個資料咧，其實即係呢個呢、這個 AI 系統啊，即係依家叫 Karen 啦。咁其實喺呢、這個復仇者二啊，即係呢個奧創紀元嘅時候，亦都係配翻呢、這個即係。在奧創紀元二嘅時候咧 ，Tony Stark 係換咗第二個嘅即叫 Friday 噶嘛，用 Jarvis 噶嘛，因為 Jarvis 變咗做 Vision 啦。咁 Friday 亦都係由呢、這個演員去配嘅，即係佢一個人係係啊 ，Friday。 即係 Friday 都係啊 ，Jeremy Clooney。 係啦係啦。 哦，咁我又唔記得啦，係佢嚟嘅都係。哦 ，OK。 係。咁啊，停車場捉賊嗰度啦，咁其實我覺得有兩個都叫做係彩蛋，算係叫彩蛋啦。咁啊，第一個咧，其實就係、是、即係你見到蜘蛛俠佢就捉住咗呢個 Aaron David 嘅，咁然之後咧佢就用咗一個特別嘅功能，就變聲啊。咁其實咧，即刻係諗到即係嗰個黑夜咩達米嗰個情節啊，蝙蝠俠啊。喺度 wave 嘶咁樣咧，變曬聲噶嘛，咁我覺得佢係即係有啲係即係玩嘢嘅成分喺入面啊。咁另外咧就係、是、Aaron David 呢個人啦，咁其實佢嘅即係都有喺個對話入面提到佢有喺個城市入面啊，即係呢個 Queens 入面咧有一個侄仔嘅。咁佢喺漫畫入面咧呢、這個角色即係 Aaron David 咧。佢係呢個黑人蜘蛛俠 Miles Morales 嘅叔叔啦，有 uncle 啦，咁啊唔知係舅父定乜鬼㗎啦嚇。咁就同樣啦，咁其實呢個黑人蜘蛛俠亦都係咧俾呢個呢、這個嗰只變種嘅蜘蛛係咬到，咁就所以咧就有呢個蜘蛛俠嘅能力嘅。咁就可以睇下有冇未來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可以見到兩個蜘蛛俠啦。咁就去到尾段到啦。咁有一段呢就係、是、講到呢就打算用個飛機去運送一啲物資呢去到一個新嘅復仇者基地啦。咁呢而 Happy 呢就有一個係點算下一啲貨物即係提味啊咁樣嘅情況啦，咁呢度咧其實入邊嘅包括嘅內容咧就即係一啲物品咧就係、是、雷神嘅腰帶，咁佢中文嘅譯音其實都好巧口嘅，梅金吉奧德國個德啊咁樣樣，咁呢條腰帶咧其實喺漫畫好舊嘅漫畫裏面咧就用過嘅，咁佢。个能力咧就可以将雷神嘅力量提升咁样，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会系美国队长嘅盾牌，咁其实美国队长盾牌咧呢、這个Iron Man 即系 Tony Stark 咧曾经系即系做过好几款嘅盾牌俾佢啦，咁其实仲有一啲系叫做一个咧就叫做类似系可以放射一啲激光嘅盾牌啊。咁其實係我諗應該係2000年之後嘅漫畫裡面嘅故事嚟嘅。咁嗰陣時咧，佢個盾牌係可以即係、就是、可以掉到一個光速激光咁嘅攻擊敵人嘅模式咁樣啦。咁之後即係、就是、我都希望呢啲嘅物品係有機會可以喺之後再出現翻啦。咁其實仲有一個有少少特別嘅，咁即係除咗大家會喺畫面上面見到佢會係有Iron Man 嘅裝甲啦，咪42同埋有提過 Hulkbuster 43啊，即係 Mark 43啦 ，Hulkbuster 就係、是。咁、就仲有一個就係奧創嘅頭啊。咁其實佢有講過出嚟嘅，直接講出嚟嘅嚇。咁、就我唔知即係佢個用途喺邊度啦。不過都幾有趣，可能即係奧創可能佢。Tony 會多手砌翻個奧創出嚟，跟住又可以再打一場咁 樣。好靚嘢。 即係都係啦，再 loop 一次咁樣啦。咁就另外一個咧就會係Piper 出現嘅場景啦。 咁其實即係已經喺未上映之前已經係有消息話 Piper 喺呢部戲入面係會出現㗎啦。咁我都即係都知道，咁亦都期待緊啦。咁直到最後嘅一個場景呢，咁啊 ，Tony 咧就安排咗一個記者會，係要求 Peter Parker 去公開蜘蛛俠嘅身份㗎。咁就亦都用一套新嘅制服去吸引佢啦。咁啊，但係Peter 仔都係拒絕咗Tony 嘅好意。咁其實成個 screen 咧，即係成個場景咧，成個嘅對話都係正正係向緊呢個英雄內戰嘅漫畫致敬㗎。咁唯一即係個分別喺邊咧？就係即係呢個 Peter Parker 就冇去應承呢、這個Iron Man 去即係見記者啦。咁其實漫畫裏面啦 ，Tony 咧其實就即係Iron Man 咧就想蜘蛛俠咧就用呢、這個面對記者去公開自己身份咧，向呢個美國隊長證明公開身份咧其實唔係一個危險嘅行為。咁而之後呢就之後就會見到有呢個 Iron Spider 嘅 armor， 即係呢個裝甲製造咗送咗俾 Peter 咁樣嘅。咁就其實如果你話呢套嘅蜘蛛制服呢，我就會認為呢就會係The Amazing Spider-Man 嘅即係屬於叫做即係制服上面佢哋都有分第幾代啦，咁佢其實就比較似係 Mark IV 嘅。咁就我諗應該會混合埋 Iron Spider Armor， 即係呢個可以有六隻腳喺背脊上面嗰種裝嗰個嘅裝甲啦。咁啊呢度我哋暫時未睇到，只不過係我嘅猜測嚟嘅啫。咁啊即係令到最後就令到呢、這個Tony Stark 就冇辦法就面對呢、這個50幾位嘅記者啦。咁就呢個時候 ，Piper 就出現咧，就即係傾翻，即係要點樣去處理啊！即係Peter 就唔出嚟喎，咁啊之後咧就即係交代翻佢哋兩個人嘅戀情咯。其實都算係一個Iron Man 之後嘅一個小故事啦。咁啊，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呢一部電影Iron Man 出場的機會比較少，但到最後亦都會有一個關於 Iron Man 的故事線在裡面咯。呢一度，咁啊到最後咧，其實一個片尾的時候啦，咁啊喺呢個監獄的場景入邊啦，一個販賣啲即係呢個做呢個外星武器買賣的一個商人啦，咁其實之後就去問啊，同英嘅 voucher 去對話咧，就係話出邊監獄外面咧都仲有幾位嘅朋友咧係想即係認識你喎，好似你係識得呢個蜘蛛俠嘅喎咁樣樣嘅。咁其實佢頸上面嘅紋身咧，其實就會見到一隻蝎子啊。咁所以咧好多嘅人咧就會話佢會唔會就會係一個 Sinister Six嘅一個蝎子人嘅成員咧，咁 Sinister Six 係咩嚟咧？其實 Sinister Six 咧就係一班蜘蛛俠嘅長期反派啦，喺漫畫裡面嘅，咁就其實係由一個八爪魚博士啦，跟住集合咗呢、這個Electro 啦，跟住仲有呢個秃鹰啦，跟住仲有沙人啦，仲有一個好似即係個頭好似魚缸咁嘅，叫做神秘法師嘅反派啦。仲有一個係叫做獵人嘅。咁呢啲咧其實喺蜘蛛俠，即係蜘蛛俠驚奇，即係嗰個叫咩 ？Amazing Spider-Man 佢電影入面咧嘅第二集啊，都有係諗住去，即係有一個片尾嘅預告係想出呢個嘅Sinister Six 嘅。咁就即係。到依家即係 Sony 嗰邊冇放棄咗呢、這個即係去繼續開呢個 Amazing Spider-Man 嘅嘛，咁就轉咗嚟去呢、這個 MCU 裏面度發展啦，咁啊只係咁樣嘅，因為其實係 Sony 已經係表示過，即係你見到有呢、這個嗰、那個叫做毒液啊，咁其實已經係即係 confirm 咗佢會拍咁樣啦，好似即係由嗰個 Sony 總裁咁樣講嘅時候。另外其實 Sinister Six 咧，亦都係會即係、就是、會做個外傳電影咁樣樣嘅。咁呢個咧就係、是、Sony 交出嚟嘅一啲資料啦。咁其實睇翻維基上面，亦都係已經講咗 Sony 咧已經係確定咗會拍攝呢個蜘蛛俠系列嘅獨立電影，咁就包括咗就係呢、這個毒液啦，同埋呢個 Sinister Six 嘅，係啦。就是咁樣啦，咁其實到最後啦，咁其實我哋 Marvel 總裁啊 Kevin Feige 即係接受呢、這個叫做咩啊 Toronto 新嘅訪問嘅時候咧，咁就話Tom Holland 呢個蜘蛛俠咧嘅故事係最少係橫跨咗五部電影啦，咁啊包括咗我哋見到嘅內戰啦，然之後呢一部嘅 Homecoming 啦。之後咧，仲會有呢個復仇者三四咧，佢都會出現。到最後即係第五部嘅作品咧，將會係 Spider-Man Homecoming 嘅二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已經 confirm 咗呢啲佢會出現嘅戲㗎啦。咁啊之後嚟到去 MC， 即係會即係蜘蛛俠就將會即係加入到去呢個第四階段嘅 MCU 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其他新嘅角色会喺入面，咁其实我觉得係值得期待嘅，我就咁諗啦。 嗯。 係呀。首先你话嗰个 Friday 呀配音嗰个叫做 Carrie Condon， 今集都仲係。 Friday？ 唔 係 ,Friday？ 唔係呀 ,Jerry Colelli 嚟嘅。 唔係呀。 唔係 ,Jerry Colelli 淨係配今次件衫嘅啫。 哦好好好。咁我要做個修改啦，我自己都。 你睇下佢咁寫。 後面係咁寫咯，我哋睇咯。 係嘛？ 因為佢嗰個人，嗰個配音嗰個人自己都有一個 page 㗎嘛。 哦，係。因為我睇嘅就係網外國網啊網頁嚟嘅，我都唔清楚佢嗰個內容係咪真。 嗯，係。 係啦。 就咁啦。咁好，咁除咗呢個之外，有冇其他補充？或者睇咗本身，你覺得今集你滿唔滿意？咁 滿唔滿意？其實如果真係要去講嘅話咧，喺對比 Sony 之前出嘅嗰兩部係好睇咗嘅，但係如果你歸納咗去 MCU 裡面嘅一啲英雄之間嘅對比咧，我會覺得唔夠好嘅。其實因為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是你見到今部嘅作品。蜘蛛俠嗰個能力好似冇以前咁勁啦，其實已經，因為佢本身個角色可能係因為 set 得細咗啦，佢個能力冇咁即係思想冇咁成熟啊，咁樣做到一啲嘅所有嘢都其實好叫做幼稚，又唔可以叫幼稚喎，叫做咩？ 唔成熟啦， 係啦。佢所有決定都，我覺得佢係唔成熟咁樣咁啊，以前嗰啲蜘蛛俠就會比較好啦，呢一啲嘅地方。咁即係如果即係我講翻對比翻呢啲奇異博士啊，一啲 MCU 嘅獨立故事嗰啲角色咧，同埋呢啲矮人啊，呢啲即係比較近期少少啦。相比起嚟嘅，其實畫面上面都有，即係其實都係有好嘅，因為。第一次是即係會係用到真人去捕捉蜘蛛俠爬牆啊，一啲新手嘅情況，即係見到嗰個 CG 係會做得比以前真實啦。但係我會嫌佢嗰、那個即係個能力真係唔係太過蜘蛛俠。咁就譬如即係由第一個到第三個蜘蛛俠都好似仲未做到。蜘蛛感應嘅效果出嚟啦，未有做到出嚟。咁就即係以前之前同 Tatsu 傾過就係話佢會感應到一啲即係幾個鐘之後發生嘅嘢啊，或者 好耐㗎，佢嗰啲係唔係發生之前嗰刻嘅，就可以早好多嘅。 係啦，咁所以我就 會未發生佢已經感應都有唔妥，佢已經可以去嘅。 冇錯。冇錯，所以其實依家暫時睇到嘅只不過係一啲反應咯，超越人類嘅反應嘅能力咯，就可以淨係可以咁睇咯，但係就唔係一個蜘蛛感應啦。 咁我係咁諗啦，係。咁其實即係做得最好，我真係覺得係即係 Michael Keaton 佢嘅呢個角色即係帶俾到人一種反派嗰種壓迫感咯，好過奧創啊，好過仲有邊個？好過奧創啊咁樣咯。咁其實即係你會覺得之後都仲有戲唱啊，佢呢個角色。咁即係除咗洛基之外，我真係覺得喺 MCU 裏面呢個秃鹰咧會係交代得最仔細，同埋有一種即係兩個都會有一種壓迫感俾到大家，會有一種緊張嘅感覺咯。 嗯 嗯， 係啊， 好。咁但係即係叫做都好睇嘅套戲，不過就你覺得佢冇以往 Marvel 系列咁，其實你會唔會覺得佢唔係咁似 Marvel 系列咧？睇完咗， 其實都係唔係太 Marvel 嘅，其實成件事 係 做出嚟 係咯，唔係好似 咯，唔係太 Marvel 嘅， 即係佢好似借咗幾個人過嚟客串咁，唔係似喺同一個宇宙， 嗯， 係嘛？ 其實點樣叫唔係太 Marvel 咧？即係你會覺得即係喺 Marvel 個 MCU 裡面，你會突顯到個角色一啲嘅強大。但是在这部电影你会见到个结尾那个结尾即是那个结局啊。佢写出来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说服力这样。没什么这个超级英雄那种气派在里面，我会感觉得。即是你会想起奇异博士，你最多即是你起码都会打低了赶走了这个朵妈门。矮人你真的消灭了这个黄蜂侠。但是你来到蜘蛛侠好像即是当然蜘蛛侠一路以来都是将一些将一些犯人是送去监狱的。咁但是就好像冇了这种 Marvel 一个戏入面就即刻将个间隔收皮那种感觉。即一路以嚟 MCU 都係一集就收皮咁樣樣。 我覺得佢唔係咁樣啫嘛，就係咧有啲似咧，你睇緊呢個Steel Agent 啊，或者其他一啲咧，即係 so call 話係同個電影有互動嗰啲咧。咁佢有實有提呢個紐約大戰啊，甚至會影一啲嘅片段噶嘛，佢都有嘅，電視都有嘅嚇。咁佢甚至乎 Daredevil 佢都有講過紐約大戰，但係咧你硬係咧都唔覺得嚇佢哋係同一個世界，你睇極都唔覺得佢同一個世界嘅喎。即係我有個咁嘅感覺咯，我睇呢套嗰陣咧，係啊，你係出曬 Iron Man 啦，係出曬美國隊長啦，係影埋個復仇者大樓啊，咁啊點啫？但我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嚇點解佢哋我硬係好似唔係覺得佢哋係同一個世界咁樣嘅咧？ 啊，係咯，好似偏離咗嗰個故事 線， 即係個 係啦，好似甩咗出嚟咁喎。但你睇其他嘅人物嘅獨立電影咧，你就會覺得係佢個獨立片，當然佢冇乜點出過其他人啦，佢彩蛋要出嘅嘛，嗰啲反而係，但係咧你會感覺到佢係同一個世界嘅，唔知點解， 嗯，冇錯， 好奇怪喎。但係今次呢套戲咧就係冇咗呢個感覺嘅， 嗯， 你覺得嗰班人係第隔離台借過嚟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白，即係 咁嘅隔離台借過嚟， 見到阿尤生咁。喺無線見到咁嘅感覺， 唔係啊，或者係好似你睇呢、這個嗰、那個賀歲嗰度咩？賭城群英會係嘛？ 嚇嚇 係啊，係唔係賀歲嗰度啊？係係賭城中華人係係係嘛？ 賭城 群英會係電視嗰度，係 電視嗰度 戲嗰度嗱，咁、你又得去發又成，喂，突然間開門啊，賭神咁，我成日覺得呢佢哋係同一個世界嘅咩？佢講到係啦，咁你既然有賭神出場咩？咁但係我個感覺就係好似借過嚟咁嘅咯。 嗯。 啊！ 你借咗個人過嚟出場啊？ 係。 我有好強烈嘅咩感覺啊？即係佢哋其實唔係同一個世界嘅。 嗯。 好奇怪，唔知咩啲咁嘅感覺㗎？我睇到嚟嘅就好，唔係嗰個世界咯。總之 覺得。一班外借嘅，唔係其實應該咁講啦。一班屬於嗰個世界嘅人，突然之間有一個外人入咗嚟咯。 唔知啊，总之我睇嚟睇都觉得好有啲似呢个Steel Agent嘅， 嗯， 即系讲就讲佢哋系喺嗰度，但系你睇就唔觉得佢喺嗰度， 系 啊，唔知点解好奇怪嘅咁嘅感觉，系啊系啊系啊，咁既然今次攞正牌，点解反而系唔觉得佢好 fit in 咧？嗱，上次你睇《英雄内战》入边蜘蛛嘅出场咧系 fit in 嘅， 系 fit in 噶， 但係今次係唔 fit in 嘅，我唔知點解嘅，反而係 fit in 嘅。 系 咯，但系冇咩感覺。 係會有嗰種，你會覺得佢哇，蜘蛛俠終於翻嚟啦，唔係。 係啊，終於翻嚟啦，係今次反而冇啊。 係啦。 個戲名就空心名嘅，但係我唔覺得啊，最弊係。 你都係會覺得佢呢個蜘蛛俠都係 Sony 嘅，唔係 Marvel。 唔係啊，最弊都唔係啊，連刀咁都唔係啊，係啊，係啊，我依然覺得上兩代啊好過呢個㗎，係啊。 OK。 對我嚟講嚇，我仲覺得阿加菲仲好啲添，咁但係呢個當然好多人覺得係阿 Toby 好啲啦。但無論如何咧，即係你總之你睇嗰兩套是但一套都好嘅人咧，會覺得今次係未超越得到嗰兩套嘅。啊，當然有啲人覺得係超越咗啦。OK， 咁多人係咩年齡層啦？呢、這個係啦。咁總之我自己覺得呢套咧係睇下 OK， 我冇話呢套係差，係啦。咁但係坊間嘅評價係去到九十幾分，我就覺得有冇搞錯咁，即係咁啦，係。係 咯，其實我都唔認為係值得入部分嘅。 咪同埋咧，佢嗰個成個電影嘅結構啊，其實唔係好完整嘅。 嗯。 即係我講個結構啊 ，OK。即係你去到幾時應該打幾時應該 suppose 係高潮嗰個位，其實又唔係好高潮，即係呢啲咧。其實控制得不是那麼好的，是即是幾時應該發生什麼那些呢，其實這部戲是砌得麻麻地的，講真那句、 嗯、 那所以迷套戲絕對值得入場的，怎麼都要看的，但是是不是說到那麼好呢，我自己我自己感受上是 OK 咯，對是 OK 咯，只不過是是咯，還有可能我對他們的演出也不是覺得那麼滿意， 都是啊，其實個演技上面其實都唔係太， 係咪咁擔到戲啊？ 係啦， 嚇！咁你一中佢成班同學同個蜘蛛自己本身，因為佢你絕大部分就係睇住佢哋做戲啊嘛，係咪真係咁做到咧？咁我覺得真係有啲信息嘅。 嗯， 就係咁咯。我係咁覺得啫，大家唔使理我嘅。O K， 即係大家嗱，中唔中意唔係咁重要嘅，大家分析到佢裏邊有冇啲好處壞處咁嗰啲嘢啫。係。同一樣嘢你可以鍾意食可以唔鍾意食㗎嘛，係咪，好啦，咁艾米仲有冇嘢補充，定係有啲嘢會喺你嘅片嗰度會有講㗎， 我應該仲有一兩個會喺我片入面講， 咁聽下艾米嗰啲片有咩再有嘢補充啦，好冇， 係啦，好啦好啦， 好，唔該曬艾米， 好， 唔該曬兩位，好啦， 唔該曬， OK， 拜拜，好啦，搵到韓永入嚟啦，Hello， 韓永。 咁啊，系啦 ，Hello， 歡迎 ，Sunny。咁啊，講下蜘蛛俠嗰度同啲漫畫嗰度，佢有啲咩影翻啲漫畫嘅一啲場節出嚟啦，同埋啲舊作嘅一啲彩蛋喺度啊。咁啊，大家第一樣最注意到啊，一開場已經知道有啲咩彩蛋啦，就係、是、個主題曲啊。 係，即係嗰個 Spider-Man 係啦。咁啊。今次咧，其實佢亦好刻意玩翻一啲舊 Spider-Man 嘅嘢啦，例如佢好刻意咁有兩次飛過個美國國旗，而呢樣嘢咧喺 Spider-Man 第一、第二集咧係好刻意做嘅。 哦，佢唔止添，佢直情企喺個國旗隔離添，今次。 係啦，咁啊，今次佢係刻意做翻一樣嘢啊，同埋例如爭啲嘴到個女主角啊，咁啊反映翻第二輯嗰度。佢到啊 Peter Parker 倒轉嘴女主角嗰、那個，但係今次竟然係成功。 其實佢得次過咧，致敬曬上兩代啊！佢首先個 lift 跌咗嗰陣咧，佢就已經揾蜘蛛絲扯住個黑妹啦，嗰度已經係係阿 Gwen 嗰度嚟噶，不過佢冇戳死佢啫嘛。咁跟住倒吊啊嗰部即係嗰個件衫就嗌佢喂嘴佢啦，咁嗰度就玩翻第一代啊嘛。 提翻件衫咧，件衫其實都係 Marvel 常客啊，嗰個女演員咁啊。佢除咗配呢件衫之外咧，佢喺第一出嘅變形俠衣，即係第一出電影版嘅變形俠衣，李安嗰度咧就係做 Betty 嘅。 哦，李安嗰個 即 係 做變形俠呢個女婆啊， 亦都係紅色書殼啊， 亦都係紅色書殼啦。咁啊，其實 X 唔算 exactly 係一個紅色書殼，只不過佢嘅算係複製人啦 ，reanimate 咗佢嘅屍體嘅人。咁啊。咁嗱，佢亦都係阿 Jarvis 嘅老婆，現實上 係個演員， 係個演員就係 Jarvis 嘅老婆啦，係啊，咁亦都係 Wilson 啦，即係而家嘅，係啊，咁啊銀幕夫妻啊，咁啊 Marvel 就佢亦係 Spider-Man 卡通片嘅常客，因為佢都配過幾個唔同嘅角色嘅。咁、 哦、 再講翻嗱，佢學校嗰度佢個校長咧，佢都頂咗啲彩蛋，就係、是、Montoya 嘅，就係個校長係美國隊長 Howling Commando 其中一個嘅後裔啦，都係嗰個演員扮翻嘅。 哦。Okay、 所以佢個校長室嗰度後面咧，竟然係有張相就係、是。Howling Commando 啦，美國隊長嘅狼號小隊嗰、那個嘅其中一個成員嘅，咁而其他咧喺佢學校嗰度亦有啲好奇怪嘅，原來 Bruce Banner 都係佢間 Midway School 嘅學生嚟嘅， 哦， 即係 B 型學 醫，喺佢嘅實驗室裏面有一紮啦，有包括美國總統啊，一啲現實生活嘅科學家同埋 Bruce Banner 嘅相掛咗喺度。 我唔知啲咁嘅年啦，如果係咁年啦 ，Iron Man 老豆都有 啊，係 Iron Man 老豆都有。咁啊，再睇翻另外嗰一啲同學啦，嗱，一開頭做佢學校裏面個廣播電視電台廣播電視台嗰個女仔咧 ，Betty 咧，其實就係喺漫畫度同埋前兩套蜘蛛俠嗰度都係成年人嚟嘅，佢係啊。J.J. Jameson 嘅秘書，咁又變咗細路啦。咁但係依然係咁中意做記者。 即係你講係邊個先？你講係佢報館個老闆個秘書係咪？ 係報館老闆嘅秘書啦。咁啊，傳統上佢就唔係金髮嘅，傳統上佢應該係中式頭髮嘅。係啦， 係啦。咁而呢個漫畫入邊咧，唔係喎，佢有啲漫畫佢係同佢做過同學嘅喎。咁 佢 就話 佢係後尾翻嘅。後尾出翻嘅 Spidey 啦，一個講翻年輕 Peter Parker 嘅嗰度就講過係佢同學啦。而個女主角 最嘔心啊，其實佢後尾好似係咪個嗰個角色啊？係咪嫁咗俾阿肥仔嘅好似啊？ 嚇？ 嫁咗俾係啊肥仔，即係後尾變成後Goldman嗰個啦。 即係嗰個肥仔咯，即係呢套戲啊，邊個個 friend 咯？ 係啊， 竟然係咁咯。 系啦，咁啊嗱，亦都再讲翻啲学生嗰度啦，个东方裔嗰个肥仔咧，其实就唔系佢嘅 friend 嚟噶啦，原本喺漫画度系 Miles 嘅老死啦，个情况类似一样啦，就 黑人黑人版蜘蛛侠嗰个个 friend 咁其实佢呢度都有好多。都有幾個 reference 嘅，除咗呢個之後一間融合再講啦。咁啊，佢個情節係基本上一樣，都係無厘頭走咗入佢間房度，佢飛身翻落嚟，咁啊，見到個面具，哦，你係蜘蛛俠， 係佢其實都係知道蜘蛛俠身份嘅，係真係嘅。 係啦，亦都係一樣係佢嘅算係佢助手啦，專幫佢。專門去查嘢，因為佢都係喺漫畫度，佢都係一個電腦奇才嚟嘅。 係 啊，咁咧隨住 Ultimate 嘅 Universe 滅亡咗之後咧，佢同埋 Miles 咧都移民咗去616嗰度，即係正式嘅 Marvel Universe 嗰度。 哦， 啊，咁啊，亦都 Miles 有移民咗616，有個驚喜俾翻佢嘅啊 Morgan Man。因為新個616係由一個叫 Michael Mann 嘅人重新塑造返嚟嘅，因為所有宇宙都冇曬啦。咁 Michael Mann 亦都俾返個驚喜阿媽，就係將佢阿媽復活咗喺616度。 哦， 因為佢阿媽係俾Goblin殺死咗嘅。 但係最奇怪就係呢個肥仔呢自己又變咗Goblin喎。 呢個肥呢、這個肥仔就係意外地拍咗高文嗰啲藥，因為喺嗰度全部高文就唔單止係黐線，亦都唔需要戴面具，佢係可以變身嘅。佢嘅力量大到可以同變形俠醫同等嘅。 唔係啩？ 係啊，所以好輕易佢就殺死咗 Peter Parker 喺嗰度。 咁當然佢係即係自己失咗常性咁變咗啦，唔係講佢係壞人係啦，咁即係 後尾都醫得翻嘅。 唔係佢呢套戲有提過 s 洗腦啊，你咪記唔記得佢有講過？ 係， 咁即係嗰度係有係有去即係諷刺翻呢樣嘢嘅。 而個女主角個名咧，其實亦係同學，佢嘅同學。 邊個女主角先？呢度其實冇女主角，你講邊個？ 個黑妹啦。 黑妹叫做 Liz 啊嘛，咁其實佢原本有條女叫 Liz Allen， 但呢度佢就唔係叫 Liz Allen 啦。 唔係叫 Liz Allen 啦。 就話咧。有人就講啊，咁佢個老公都即係佢老豆啊，佢阿媽仲唔改嫁，咁第時改嫁咪叫 Liz Allen 咯，咁有人咁講。 但係 Liz Allen 咧就係、是、好早期先出現過一個人物，係喺蜘蛛俠第六期啦，已經好少已經冇再出現過啦，只不過係佢其中一個high school 嘅朋友啊。咁另外咧，阿 Casey Undercover 嘅女主角呢度做個名，呢度做個名咧。雖然是 Michelle Jones 咁樣竟然佢叫人簡稱佢做 MJ 喎。MJ 大家都知 Mary J. Johnson 啦，就係蜘蛛俠嘅前妻啦，咁佢呢度都叫咁啦。 喂，你不如介紹下嗰個演員啦，嗰個叫 Sandaya 係乜水嚟 㗎？ Sandaya 係一個都係迪士尼專用嘅演員啦，亦都係一個即係年輕嘅 model 啦。咁佢主肯迪士尼主演一套搞笑嘅電視劇，叫 Casey and Undercover， 係講一個細路女嘅，即係爹哋媽咪係 spy， 所以佢又係 spy 啊。咁啊，專做啲 係佢做嘅 ，OK。 啊，專做啲搞笑嘅任務嘅。 嗯。 即係當然，佢喺裏邊係 serious 嘅，但係你睇到係搞笑啦。係。啊，咁啊。 咁啊，我就係講咧，話佢哋平時做嗰啲 Disney Channel 入邊嗰啲咁嘅校園片啊，好生鬼嘅喎。點解呢套戲入邊咧，呢班人全部呆曬嘅？我覺得 係噶，但係佢呢度佢講到個個都係傻傻地嘅，例如呢個完全唔係佢以前做 嗰啲 Disney Channel 入邊嗰啲人都神下神下啦，呢個唔關個傻傻地事喎，真係有一講生鬼同唔生鬼嘅。 完全個角色係唔同嘅，佢之前。佢嗰個角色係傻傻地得嚟精靈㗎嘛，呢個角色其實全部都變曬，即係呢度全部都變曬 love 嘅。 係。 即係啲書蟲式嘅或者宅宅地嘅。 你嗰啲宅男書蟲，你其實平時就算喺嗰啲電視劇入面校園呢，佢哋都係分㗎。 係，但係佢呢度就 變成。佢係講到其他人覺得佢係戇居居嘅。但其實嗰套電視係叫乜嘢？成班友喺度，即係喺度成日講啲漫畫嘅咧。有啲人就成日著啲超人 T 恤嘅咧。嗰度叫乜鬼嘢話？即係講嗰班友係啲天才科學家咁樣，我覺得住埋一堆嘢。嗰度叫咩？ 唔記得咗個名啦。 咁嗰班友啊，成班仲唔係呢啲人？咪但係好好笑噶嘛，好分噶嘛。即係佢即係分嘅。但呢套戲咧，唔知點解係唔分嘅？點解呢班人拍得？ 系啊，佢呢套戏就即系其实老实讲，呢套戏你话我中唔中意，我其实麻麻喺度讲真。 唔系，快啲数埋仲有咩？ 但系咁 voucher 咧，讲翻 voucher 其实喺漫画度咧，系第二个蜘蛛侠嘅超能力敌人啦。咁第一个系 Chimera 一个整容大师啦。啊，咁佢嗱。今次佢哋都有同埋幫佢整嘢嗰個人呢，喺漫畫度呢就叫 Ticker， 係專幫所有罪犯整啲奇奇怪怪嘅嘢嘅，包括 Scorpion 件衫啦，同埋獵人嘅獵人 Colin 嘅大 部分都冇得曬呀，佢哋話有個好似着件銀色盔甲，條只腳色伸長嘅，嗰、那個叫做咩柱人啊？唔知叫乜嘢啊？ 佢話咁都係佢 成日提嗰、那個啦。呢、這個大家應該唔識嘅，香港人應該冇見過嘅呢、這個。 啊嗱，咁樣另外 ，Voucher 同埋 Ticker 咧，都係喺1968年啦，蜘蛛俠嘅第二期嗰度出現嘅。咁嗱，佢呢度喺個船嗰度打嘅嗰幕咧。後面如果你留意咧，有架車佢寫住SM1 跟住啊，唔係，sorry SM2 hyphen 啊05668咁呢個就係嗰期書嘅出名出㗎。 唔系 SM 其实就系 Spider-Man 啦，第二期啊。 哦， 系啦，咁而唔系嗰个 SM 啦，咁呢个就代表 Spider-Man 嘅啊。啊，咁所以其实好过瘾嘅，佢同神奇女侠一样玩翻呢招。记得嗰阵神奇女侠都系玩呢招啦，用个烧冧用个冰嘅烧冧法嚟玩啊。咁啊，另外喺嗰另外佢Voucher 卖武器嗰扎人之中，亦有好多系漫画里边嘅，包括第一、第二代嘅 Sugar 啦。 哦， 同埋佢你睇翻佢哋件衫咧。嗱 ，Sugar 喺漫畫度咧係著件黃色有網紋嘅盔甲咁嘅嘢啦。咁佢你睇翻佢呢度咧，兩個人都係著住件皮外套，都係個袖嗰度有網紋嘅，有啲黃色嘅。 佢咧靠好大嘅交叉， 好大交叉嘅 diamond shape 嘅，佢英文叫做， 仲 有一個咁 嘅 形狀。 diamond shape 嘅。咁嗱咁佢用嘅武器亦係類似 Sugar。縮強型盔甲，佢喺個手套嗰度有塊咁嘅 panel 咁嘅嘢咧，就係放電嘅。咁啊，佢依度都有啦。佢哋兩個都係用啲咁嘅武器啦。咁其實另外一個幫襯佢嘅就係、是、Powder 啦。咁就係、是、嗱，佢話佢有個侄都喺紐約嘅。咁呢個就係Mars。冇阿塔啦， 包达你应该亦做咩咧？流浪者啊，定叫咩咧？ 流浪者啦，流浪者 啦。 咁嗱，佢依度呢个 powder 咧，其实就 based on Ultimate 嗰个 powder 嘅，因为佢唔系英雄嚟，佢只不过系一个高科技嘅小偷。咁喺 Ultimate 嗰度咧，佢就系他入去Green Goblin 嘅。Osborn Corp 嗰度偷嘢咧，點知就即係咬咗蜘蛛，咬咗 Peter Parker 隻蜘蛛就爬埋出嚟，咁樣就喺嗰個袋度。咁啊 ，Miles 即係 黑仔蜘蛛 係啊，黑仔蜘蛛走去探佢咧，咁就俾嗰隻蜘蛛咬到，咁就得到類似 Peter Parker 呢個。當然佢哋嘅力量係幾唔同嘅。嗱喺呢度。佢嘅 Spider Sense 比 Peter Parker 弱好多倍，啊、但系佢就多咗，佢嘅氣力亦比 Peter Parker 弱啲嘅。咁但系咧，佢就多咗好多 Peter Parker 冇嘅嘢，例如佢嘅蜘蛛絲系自己做嘅，唔使射嘢嘅，即系唔使個 Shooter 嘅。同埋佢唔只有咩啦，佢可以放電啦，佢可以隱形啦，仲有佢可以放毒液令人麻痹啦。咁呢啲都系蜘蛛人冇嘅。咁啊，唔知點解 佢係一個真體射蜘蛛絲，好似阿 Toby 仔咁樣， 係好似 Toby 嚇，同埋佢可以隱形啦，可以放電啦，亦都可以放電。咁 唔好講 啦，點解同一隻蜘蛛啊？ 冇出場嘅 ，OK。咁就係嗰個偷車犯就成日話佢有個侄仔，個侄仔咁啊，唔想嗰啲武器即係周圍喺度賣，影響佢個侄仔，就係一仔蜘蛛俠講緊。咁但係呢一個偷車實本身咧，亦都係另一個人物叫，就係頭先講個叫流浪者嘅。咁你係咪話過其實佢都係代替啊蜘蛛俠會去做嘢嘅？ 咁嗰個就係正式Marvel Universe 616嘅流浪者啦。咁佢本身係一個洗車工人，但佢本身又係一個機械天才啦。咁佢俾人炒咗之後，即係雜誌社老闆咧就想捧一個人去頂蜘蛛俠，咁就揾咗佢出嚟啦。咁佢就做咗一件高科技嘅嘢，令到佢嘅鐵爪令到佢可以爬喺啲牆度啊，爪住啲牆啊，唔力聲地爬牆啦。亦可以放啲催眠氣體啊，同埋可以打出一啲壓縮空氣攻擊敵人啦。佢個爪， 靠件衫嘅， 係靠件衫嘅神靠樣。咁多次之後咧，佢有試過 Civil War 又英雄內戰嗰陣，佢又俾燒足咗，後屘放翻出嚟啦。咁就跟咗 Peter Parker 幫佢打工啦。每當 Peter Parker， 因為 Peter Parker 喺而家 Marvel Universe 嗰度已經代替咗 Tony Stark 嘅地位，成為最大嘅科技公司嘅老細。 哦， 係啦。咁樣佢就係幫 Peter Parker 打工，逢親有咩事嘅時候，佢做咗一件蜘蛛戰衣，因為我有蜘蛛絲同埋有一啲可以放一啲唔知吸力管咁嘅嘢喺個 喺個手套同埋個靴度嘅，咁佢可以令到佢可以模擬到蜘蛛人嘅力量啦，咁啊，咁啊，從真蜘蛛人唔得閒嘅時候，佢就喺度並來並去扮蜘蛛俠嘅，咁但係唔懷疑到 Peter Parker 就係蜘蛛俠啦。咁啊， 即係佢個替身咁樣，你 替身啦、啊，替身兼保鏢啦、啊。 嗱、嗯，咁但係呢個版本佢就唔係罪犯嚟嘅，佢係正常人嚟嘅。 嚇、啊，從來唔係罪犯啦，只不過係一個算係一個唔出名嘅英雄啦、啊。 嗯，咁咁呢度就保持翻佢都叫做係偷下車啦、啊，少混混啦、 啊。 咁但係你講嗰啲大是大非咧、啊，似乎佢都係正義嘅咁樣咯。佢一咁鋪排。 係啊，咁啊，呢度相當嗱。另外一個出現過嘅蜘蛛敵人就係喺美國彩蛋同埋喺個船嗰度俾人虐打嘅其中一個啦，咁啊， 蝎子 就係蝎子啦，咁佢嘅蝎子紋身，咁當然呢度嘅蝎子就唔 exactly 係 Marvel Universe 嗰個蝎子，呢、這個又係 Ultimate Universe 嘅蝎子，但 Ultimate 嘅蝎子咧其實就唔係一個超能者嚟嘅，亦都冇任何盔甲啊咁嘅嘢嘅。 哦，冇嘅， 只不過是一個犯罪組織嘅頭頭，咁當然有唔少嘅超能力者幫佢做咯。但係佢，你話佢唔超能力都其實表現到好超能力嘅，可以隨手都掹爛到鐵門嘅，但係即係操練到， 哦，即都有傾天咁上下啦，都 啊，傾天嘅人類嘅巔峰啦，你算係，但係點巔峰都冇可能掹爛到夾萬道門係嘛？ 我唔係啊，嗰日哥布拉都話佢唔係改造人嚟㗎，嚇冇得解喎呢啲嘢，係咯，寫一段啊，唔係咁啊 ，Rock 都冇啦，係咪 ？Rock 都唔係改造人啦，係咪？經常都係掹爛啲石屎啊，扯爛啲鋼門啊，咁我扯一段鐵鏈呢啲殘事嚟喎，成個車線都係拆咗啊，咁你冇得解啊呢啲嘢。 咁啊嗱，另外一幕咧就係佢俾 Voucher 爆炸嗰度啦，咁砸咗一個咩？佢氹翻 蜘蛛俠俾嗰啲係啦，炸冧咗個工廠，跟住俾啲砸住 一個鐵角咁嘅嘢砸住佢啦。咁啊，咁啊呢幕咧，其實就喺蜘蛛俠第33期出現過嘅。 係， 佢又係俾人，不過就唔係 Voucher， 俾另外一個人啦。咁鏟咗成個嘢出嚟，即係一俾個鐵角爆住，佢俾 Doctor Octopus 搞嘅。咁啊，結果就周圍嚟，嗰個仲危險嘅，周圍游緊水嘅嚇。咁佢咧就醒起阿 N 嘅説話，叫佢只要集中係冇嘢做唔到嘅。係。咁、啊、樣咩 N 嘅説話，咁佢就一夜過，咁就嘣一聲掟開咗嗰個擲住佢嗰個巨型嘅鐵角啊！咁同呢度一樣啊！呢度當然就唔係諗翻阿 N A 啦，而係諗翻阿 Tony Stark 啦。咁但係成幕嘅主題其實我基本上係一樣嘅。 嗰個係擺到明嘅致敬嗰個漫畫嗰度㗎啦，呢、這個 係啦。咁啊，亦都睇翻佢最尾嗰度 Tony Stark 約佢去 Avenger 總部啦，問佢要唔要嗰件嘢啦。咁嗰件嘢咧，其實就基本設計就係喺漫畫版嘅 Civil War 嗰度啦，漫畫版嘅英雄內戰嗰度，阿 Tony Stark 俾佢嘅戰衣，叫 Iron Spider 嘅盔甲， 即係都係紅色、金色咁樣襯嘅嗰件， 紅色、金色啦，當然個蜘蛛大啲，可以伸隻爪出嚟啦，咁啊，亦都可以飛，可以放衝擊波啦。 咪呢個其實個唯一相似位係個有個大蜘蛛喺個身嗰個啊嘛，其實佢件衫都唔似嘅，佢件衫反而似翻蜘蛛俠正常嘅。 啊唔係，漫畫裏邊其實佢話係盔甲啫，但係都係著上一件衫嚟嘅。 我知，但係佢今次呢隻都仲係紅色紋㗎嘛，有翻佢啊，即係多啲金色紋，同埋係個蜘蛛 logo 好大咁扮到成身㗎嘛，但係佢係似翻蜘蛛俠件衫㗎。但係你睇下嗰個 Iron Spider-Man 嗰、那個。即係嗰個其實唔係咁似蜘蛛俠衫嘅。 啊，咁都係啊。嗱，另外咧，就佢去見通啲沙嗰陣時咧，喺呢場戲咧，佢著住嗰件衫咧 ，T 恤 係啊，就係、是、其實係Iron Man 條女啦 ，Pepper 喺 Iron Man 3嘅其中幾 莫喜都着过嘅一件 T 恤啦。 好、 哦， 咁啊， 系咯，呢个咩意思啊？嗰度啊？ 呢个真系我唔明点解要着翻同一件 T 恤啊？ 嗯，即系佢件 T 恤上面咧有几个好似漫画咁嘅对话框喺上面咁嘅样嘅。 啊，有跟住有啲原子咁嘅图喺后边啦。 系啊系，唔知咩 咁啊？ 点解要着翻件嘢咧？系啦， 咁。 其实我怀疑佢都系暗示紧，其实 Tony Stark 其实佢老豆嚟嘅，你信唔信 ？O K， 嗱呢度 我吹水，不过你即管睇下，我恐防啊！嗱，今集你都不忙啊，又要帮阿 Star War 卖下广告啦，又要砌下死亡星， 系啦，好多 同埋 入式广告喺佢个房度， 佢系啦，佢自己嘅入式广告，入翻自己啲嘢啊，即系阿迪士尼系嘛？咁啊， 咁啊，亦都今次咧、 啊，你记唔记得个肥仔啊？一出场啊，系唔系影个肥仔？系用阿黑帝嗰只 logo 嗰只LEGO 公式去讲乜嘢？ 系， 佢话就系我哋一齐可以，佢就变咗唔系控制宇宙啦吓，即系佢就话我哋一齐砌 Death Star。其实嗰句嘢系阿 Darth Vader 同阿 Luke 讲嘅一句说话嚟噶，但系我哋两父子合作就可以，即系可以掌控呢个加利士啊嘛。咁其实呢句会唔会系暗示紧下一集就会讲 I am your father 嘅呢句名对白？咁 呢个 唔同佢讲 I am your father 咧，咁啊成套你睇匀最似就系阿 Iron Man 啦吓吓。咁 啊， 咁你会谂过点解呢度冇 Uncle Ben 咧？嗱，其实你好多 尾系佢嘅亲生阿妈噶咯，咁啊要变咗。 Exactly， 即系根本就唔系乜嘢阿姨，根本佢系佢妈嚟嘅。但系呢个因为都私生子有秘密嚟嘅。咁 Uncle Ben 咁样，其实咧死咗好耐噶啦吓。又点咧就俾佢暂生激死嘅吓。 OK， 咁即系呢件 致命咧，应该都系有翻嗰句嘢咧，就写住呢个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但系呢句嘢唔系俾阿 Peter Parker 睇，系俾阿 Iron Man 睇嘅吓。 之前罗伯唐尼同阿 我講埋 嗰套嘢 係佢 嘅前 傳 係咪 咧？點解要啦？直情點解要俾 Iron Man 睇咧？咁就係因為你咁有錢啊！其實佢潤佢啊！你咁有錢啊！你好心唔好搞人老婆啦！啊、你咁有錢啊！生咗個仔好心啊！想唔好等我湊啦！咁啊激到Uncle Ben嘔血死啊！臨死揾血寫咁，所以喺個墓志銘講翻呢句嘢係嘛？下一集可能就會阿蝙蝠發現呢句嘢，佢以為呢句嘢意思就叫佢你有超能力咧，就去救世界，原來唔係。原来呢句系润啊 Tony Stark 嘅啦，我帮佢作埋啦，好唔好 啊？嗱，其实啲 解得通啊，解通晒所有嘅嘢啦，系嘛 ？OK， 啊，我最需要帮佢保底啊， 亦都有人批评啦，咁因为今次蜘蛛侠里边咧就差唔多系冇显示过佢有 Spider Sense 啦，蜘蛛侠咁呢样嘢啊，咁但系竟然咧啲劇組人員就解釋話咧，個導演已經解釋話、其實佢喺裏面係有嘅，只不過因為之前兩套咧就太過刻意講呢樣嘢，令到個劇力有影響，所以我哋就 tune down 咗佢。咁但係佢裏面真係完全冇講到喎，包場喺佢後面企埋喺度，佢都唔知咁 spider 咩 sense 咧。咁你冇就冇啦， 佢依企喺後面佢都唔知啦，佢個肥仔 friend 喺佢間房佢都唔知啦。 係咯，係咯。佢冇就冇，冇就冇啦。咁點解話要有咧？佢嘅 Spider Sense 我有另一個解釋嘅。 O、 okay. K， 因為佢呢套戲咧，就將個蜘蛛俠本人嘅好多種才能或者能力啦，就分配咗俾佢班同學。 係。 就包括咧，其實佢自己應該啲電腦都應該幾勁嘅，應該啦嚇。因為以前蜘蛛俠單拖啊嘛，咁佢好多才能。咁而家今次電腦啊，俾咗肥仔啦。咁 Spider Sense 應該就俾咗 MJ 啊，因為佢見到佢咧喺華盛頓塔，佢死都唔肯上去。 OK， 應該有 Spider Sense 先係咁咧。 係啦， 咁其實咧嗰班同學啊，何止係呢啲人咧、啊？中間個中國妹咧，其實就係 Cindy Moon 啊，其實就係另一個女蜘蛛俠啊嘛。係 啊，蜘蛛俠啦，唔係叫蜘蛛俠啦，佢叫燒啦。 俾同一隻蜘蛛咬到噶嘛，同阿 Peter Parker。 中文嘅漫畫，即係啲網上流傳嗰啲，亦做鬼屍咯。 係，咁呢啲唔理佢啦，係啦，鬼探就好咩都好啦，係啦，咁啊，咁但係咧，仲有嘅喎，仲有另一個就係藍鳥啊。藍鳥就係佢嗰隊人裏面有個肥妹，最奇怪嘅，因為本來係個金髮靚女嚟，呢度就變咗個黑髮肥妹，我都唔知點解 咁嗰個就係嚟緊嘅藍鳥。咁嗰個仲得人驚咧，就係佢話呢個角色竟然會喺嚟緊嘅英雄呢個嘅無限之戰會出現嘅。嚇、 啊！ 佢、啊、都未有超能力，佢都未係咯，我都唔知點解。 即係嗱，我當你每攞到啲嘢就得啦。 唔係，我當你每一個英雄啊，都會湊幾個叫做自己啲人出下場啊，係咪？即係你啊， 當然一定要啦、 啊。阿 Doctor Strange 你都會帶埋阿王嚟啦，係咪？即係唔會得佢嘅咁，總會有一個半個噶嘛。咦，咁啊點解蜘蛛俠呢度係帶咗阿藍鳥？但係藍鳥喺呢套入面完全大家都唔知道，我記唔記得有佢嗰隊人裏面有個肥妹嘅咧？大家都唔係好有印象係嘛？ 嚇！冇 啊， 出過一兩句聲， 冇嘥噶嘛，嘥 character 屋企。喂，你連咧嗰個中國妹咁，可能中國妹特別認得啦，你都記得個中國妹啊，最少係嘛？ 係啊， 啊！嗰、那個你真係唔記得咁嘅人，係啊，嗰、那個就係藍鳥嚟嘅。誒、死唔死？但仲竟然話會喺 Infinity War 度出現，咁你嚇唔係啩？係、啊、出都唔係出佢係嘛？出肥仔係嘛？應該係嘛？冇啊，又唔係喎。咁唔明點解嘅？係啦，咁啊會唔會其實嗰個角色？但如果嗰個角色既然後屘係一個超人嚟，點解咁個肥妹做嘅？ 哦，咁唔知啊。 系系啦，唔知你问佢哋啦吓，咁好奇特，同埋咧，仲有原来有诸多个佢哋其他嘅，就算出一出嘅同学，原来都有相当嘅关系咁。一阵如果有时间先再讲啦 ，OK 吓，讲唔晒，佢全学校啲人都系超人嚟嘅。 系，好 系，佢系咪 Alpha 嚟噶？系嘛，其实嗰间学校唔系普通学校嚟噶嘛，吓，佢嗰咩马尔都计划啊嘛，系嘛。 但系 Uber 如果你喺漫画嗰度咧，其实佢都系冇超能力嘅，佢讲佢系一个好劲嘅体操。 你讲边个啊？边个冇超能力 ？Uber 系冇超能力嘅咩？ 冇超能力嘅佢吓，佢系一个好劲嘅体操运动员啦。 系 咁亦一个天才啦。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例如蝙蝠俠那些射成索手腕啊，啲鐵爪啊之類咁嘅嘢嗰啲啊， 係，哦，咁即係呢度， 但係呢個肥妹點樣做體操咧就有 咁又唔好咁講，阿欣兒都好犀利嘅。系你叫佢跳嗰啲舞，同埋后边嗰两个伴舞都好犀利嘅，唔好肥啦。洪金宝都肥噶，唔系肥啊，代表唔犀利嘅，系 啊。亦都喺漫画度其实死咗噶啦。 佢仲有一个黑人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一个黑仔嘅？嗰、那个就系佢第时另有另一个角色，系一个黑人功夫佬，成个希斯咁嘅头，但系着件黄色功夫衫，红色腰带嘅一个咁嘅角色噶。我一时就唔记得叫 Abraham 唔知乜鬼嘅，即系佢呢度叫 Abby 咁嘅咋，黑人嚟嘅。 翻漫画度，佢亦的阿 Sherry 咧，的确亦系蜘蛛侠嘅同学。嗯， 系边个咧？哦，你话陈思娜男鸟 啊？ 吓，系啊，但系个金发女嚟噶嘛？ 系金发女，咁但系佢系冇超能力啦。咁勉强话佢系出到场得，但喺无限之战嗰度，我谂唔到佢有咩实际作用咯。 我真系唔知道，但你睇佢而家已经话咗佢会出啊。我睇過 list 度，咁我啱曬。 原則上，如果計零量嚟講，佢仲廢過美國隊長咁，可以。 唔係，因為今次套戲佢都冇強調啊，咁所以其實我好奇怪咯、啊、呢件事，係咯。你再出我嘅話，你會知佢係邊個啊？我意思係，係啊。 即係你唔留意，好難講咧，因為成隊人出場加埋都，我諗唔夠十分鐘。 咁而嗰個帶隊喎、啊，佢嗰隊校際常識問答比賽温故知新嗰個帶隊喎、啊，阿 Sir 啊。嗰、那個好似都係喺係唔知變形俠衣定邊套嘢，其實都有出過嘅。 出過場，即係第二代變形俠衣。 啊，但當然佢哋而家當唔係 exactly 嗰個係同一個世界啦。 同一個係佢嗰度咧，佢係 Amon Troy 啊嘛，即係第二代嘅 Hercules 兼第二代嘅變形俠衣咯。 哦咁添 ，OK。 係中國仔嚟嘅。 哦，呢度變咗係鬼佬 ，OK。 啊後尾佢攞到 Hercules 個取，咁又得到 Hercules 嘅力量，咁唔做 Hercules 之後，咁喺新嘅 Marvel， 而家佢就得到阿 Bruce Banner 嘅力量，成為新嘅變形俠。 咁犀利啊！咁又變咗 勁咯，佢冇咁大力，但係佢可以隨意變身。 係。 而家咧，最好笑就係佢要同 Vision 個女想玩 Vision 個女話想試下人類嘅感情，嘴係點嘅？第一個衝埋去嘴佢。 有冇舐嘢？ 我冇，但系净系话就系咁啊，冇感觉嘅。 哦， 冇咁啊，都冇 feel 啫，系嘛？明白。系好， 喺漫画度 Vision 有老婆有女嘅，系佢话佢想尝试人类生活，所以做咗两个对同佢同型号嘅机械人。 系 ，OK 得。好，咁仲有冇啲咩彩蛋？即系其实好多嘅，不过即系都冇 好多，但系有时真系讲唔晒。正佢嗰位同学，你都可以补充到啦，因为 即系喺个同学走廊都有几个，唉、哎，你死唔死嗰啲唔讲啦，系咁就唔系，但系嗰啲咁样特别嘅，嗰啲唔系出人嚟嘅，都系同学。 同埋今次其实佢处理好唔同啊，除咗 Spider Sense 之外，啲人对佢咧个感觉系冇咁负面嘅。即系喺漫画度，漫画度而家唔系啦吓，早期系啦。咁同埋喺前嗰两个系列嘅蜘蛛俠，其实啲人都唔系好中意佢咯。 唔中意边个啊？ 唔知蜘蛛俠咯。 唔中意思想，哦，你讲套个古仔入边， 古仔入边 ，O K， 明白明白，系 个处理其实好唔同嘅，佢好似系好刻意淡化以前蜘蛛侠电影或者甚至蜘蛛侠漫画嘅所有嘢。 嗯，哦，竟然系咁，我甚至乎连个报馆唔影老细，唔影报馆唔奇，连份报纸都 提都冇提过，呢啲标举呢样嘢。你 上次都有出过份报纸嘅最少。 下一次冇 JJ 出場，但都冇未至於 出份報紙，有出過份報紙，係啊，即係有呢份報紙嘅最少，係啊，咁咯， 係啦，咁啊， 係啊，好奇怪啦，係啊，咁跟住都放棄咗啊，咩翻嚟係一個攝影師嘅呢、這個咁嘅呢樣嘢嘅。 佢呢個仲係佢要保持翻個學生嘅，即係類似，因為其實某程度嚟講，佢呢度個設定其實。相对上比较似马骝啦，即系黑仔蜘蛛侠啦， 黑仔蜘蛛侠系 啊 多啲， 即系纯校园啊，啲肥仔啊，啲同学卧虎藏龙啊，咁啊 系啊， 佢亦冇 Peter Parker 咁点讲咯，咁醒咯， 嗯 嗯 啊咁呢度其实几马骝几黑仔蜘蛛侠咯，我觉得一个。但你话成套戏，但你觉得点啊？你套戏你中意程度？ 系咯 ，Peter Parker 应该系一个几独立行事到嘅人，咁而呢套戏就唔系，佢就变咗系其实即系要靠几多人嘅帮助啊咁样咯。 同埋 佢唔系一个 同埋中单对佢嘅能力全部系靠嗰个 Karen 去帮手。 靠外挂系。 系啊，佢嗰件战衣嘅。 我明白佢个故事就系想讲啲僆仔好依赖人。咁跟住最後呢就慢慢發覺即係要靠自己，咁佢個題材係講呢樣嘢嘅，咁但係好可惜佢話我係 要 靠自己，咁最尾又係穿返嗰件衫，咁即係咁啦。如果我就覺得係如果你係想貫徹呢個講法呢，佢就應該唔穿嗰件衫，結果佢就自己車返一件即係似返呢件衫嘅樣子，但係件布衫嚟嘅，就做返 呢件衫。原來某程度上呢係似 Scarlet Spider 嗰件 咩似咩 似 Scarlet Spider 嗰件嘅，即係蜘蛛俠嗰件。蜘蛛俠有幾個複製人啦，咁啊，唔係應該死剩幾個複製人，無數個複製人啦。 即係唔使咁 detail 啦，即係其中一個即複製人蜘蛛俠嘅。 叫 Ben Randy 啦，即係之前曾經喺 但件衫有咁高科技嘅咩？ 唔係依件衫係佢平時佢自己著嗰件藍色有。 你讲个土炮 啊， 土炮 嗰件其实好 Bang Randy 嘅，系 OK， 只不过人哋嗰件嘅完成度都高过佢呢件啫。呢件真系似自己求其笠个头笠过啦， 系 啊。咁啊，而至于你话蜘蛛侠，其实佢呢度系大致上向卡通版 Ultimate Spider-Man 致敬嘅，因为其实喺卡通版度佢就係咁多 gadget 嘅，即係因為佢係燒嘅， 出啲車又未出，乜都未出，係 咯。啊燒嘅後備學員嘛，咁佢個 shooter 真係咁複雜嘅。 係啊， 都係要靠，都係要靠個嗰個人，佢冇人工智慧，但係都有個輔助電腦幫佢點樣用嘅啲嘢。 嗯。 啊，咁啊，同埋件衫都係咁多奇怪嘢有 heater 啊，可以變成鬆，可以變成緊啦。呢啲其實全部都係燒嗰度嗰個 做幫佢做嗰件蜘蛛衣，喺 Ultimate Spider-Man 嘅卡通嗰度。 嗯，係。 咁啊，我唔知點解要咁樣玩啊？呢樣嘢就 咁梗係啦，你可以出好多玩具，你知唔知啊？ 咁係。 喂，你知唔知而家佢嗰個面罩嗰個玩具細路仔玩嗰個啫喎，個隻眼都識得咁樣開合合㗎。係。係好怪㗎， 有個 怪 㗎。有個香港嘅。香港人做咗一件都完成咗好多， 系啊，歌词啊，唔系你唔好理嗰 part 先，而家讲紧佢喺玩具嗰 part 咧，其实佢哋已经系大卖啊， 嗯， 系， 即系佢今次咧系做到好似日本咁样咧，系可以推到一大堆产品，即系佢唔系净系戏嘅，系啊，一大堆产品嘅，咁其实到佢未做已经推出噶，咁呢啲已经系赚紧钱噶，系啊。咁所以系啊，好成功噶。如果你以即系商品向嚟计啦，咁其实佢咪即系行紧阿 Bandai 啲路线啫嘛。咁你做乜啲含蛋超人要揾几个超人捞埋边啊？或者点样？咁其实全部都因为系即系因为系产品向啊嘛，产品行先啊嘛。即系小而向同埋产品向咧，系如果你要揾钱，一定向呢个方向走。咁但系咧，你就会越走越唔好咯，即系个作品会越走越唔好咯。 咁呢个的确系啊，正如我当以前都讲过啊，好受欢迎嘅套 Young Justice 啊，都系因为卖女仔欢迎得滞，卖唔到啲 action figure 俾人 cut 单，即系其实个后遗症系已经出咗嚟嘅，只不过佢成功咁咪 点 少？ 咁啊，后面仲有补充？ 冇啦， 唔该晒，好。